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公众假期一路爬龙舟，一路食粽，一路听风骚，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大家好，一阵间翻嚟嘅话，同大家玩呢个心理测验。 好啊， 我系瑞仔。 早晨，早晨，各位端午节快乐，好开心啊！今朝收到好多端午节礼物啊，我系小羊羊。 早晨，今日我见到两位左右同事都有新鞋着。 啊，系、啊。 呢只旧嘅，呢只旧 自惭形秽， 冇紧要啦。今日端午节，大家开开心心，一齐食粽，一齐听风骚假期啦。 我要买新鞋。 识得播呢一只歌嘅话，梗系知道今日就系黄家驹嘅生日。 生日快 乐！呢只系咩歌啊？ 阿拉伯跳舞女郎。 边个唱噶？ 斗失的一个，天真的心已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似一串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跳动。 公众假期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十点到晏昼一点钟，耶、yeah! ！开 party 啦！ 酒醒的此际，我慨叹心里，让雾的它给吹散。不知可否我会再醉多次，梦幻已去，哪会返？寻觅这已去幻觉失梦，脑海中隐隐出现，浮现我。还可将幻象再现 ，Arabian Dancing Girl， 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 ，Arabian Dancing Girl， 单头带领我，带我往最亮 ，Arabian Dancing Girl， 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 ，Arabian Dancing Girl， 单头带领我。 人哋非常之怀念嘅歌叫做《阿拉伯跳舞女郎》，十点十四分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咧少少雨，有少阳光吓，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有阳光炎热，本周有期有骤雨。开始我哋嘅节目， 风骚 爆人，呀呀！琴晚有冇听有音乐有快乐啊？如果冇嘅咧，重温翻，因为有你婆主持啊嘛， 冇再提啦，简直就系我， 我都有少少日子冇听过佢做呢个 DJ show， 真系好嘢，好嘢，好嘢，好到疲劳。 讲啲嘢俾大家听， 系 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今日咧翻嚟嘅咧，同大家要玩一个心理测验啦。心理测验真系好简单， 准唔准啊？你玩完？ 你不如话咗俾你知之后，你觉得准唔准啦？ 好啊，你 好啦。咁其实咧就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可以玩嘅。 好啊。 有冇玩过扭蛋机？ 有 扭蛋机咧，其实有好多种嘅。 系咪？有时候你扭嗰啲系嗰啲卡通人物啊，会扭嗰啲可能扭食物啊，有啲嘅就系唔同类型嘅嘢，所以咧就扭蛋机原来好好杂，毛毛喂或者锁匙扣又有，乜嘢都有嘅。 但总有啲 hit 中你嘅喎。 冇错， 无论你几多岁，嗱你信唔信咧？嗱你行嘅嗰啲铺头咧，全部扭蛋机嗰啲，你谂住诶睇下啦。喂，但系总有一两部咧，啊都得意咁样嘅。 唔讲你未必知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原来想挽救有某啲嘅铺头咧，只需要嘅就喺佢嘅门口度摆啲扭蛋机，系、啊、会增加人流嘅， 细路仔踎， 细路仔或者阿妈，系啊，佢就会喺度玩，玩我就会啊，呢间有得几好喎，咁就会入去买嘢噶啦。好啦，但我讲嘅就唔系呢一样嘢。好，试想象你自己去咗个扭蛋机，要扭嘅系食物。 嗯，好啦，入到去啦， 入到去啦，眯埋眼， 我眯咗啦， 跌出嚟嗰个系乜嘢咧？乜都得， 乜都得， 乜都得， 冇选择， 食物，食物， 借个两蚊嚟。 sorry 啊，系五蚊鸡嘅扭蛋机， 起码 你嗰一年代可能一两 扭蛋机， 而家冇可能两蚊啊， 冇 两 蚊噶啦。 就算好耐之前都冇咁平，扭蛋机其实唔系平噶， 从来都唔系咁 贵嘅。 借五蚊 系啊， 好眯埋眼， 好，好啦，你借俾咗五蚊我咪先， 跌落嚟啦， 食 好， 好，小朋友， 嗱，我觉得系咩啫？定系我中意佢系咩啊？ 你觉得系？ 我觉得佢系一啲啫喱糖，吓？ 你冇得改噶啦， 咁样笑定系话系代表你身体某个部分啊？似啫喱糖 咁啊？你改唔改？你改 唔 改 咧？ 唔好改，唔好改，唔好改，唔好改， 我谂咗啦。我系 咩嚟噶？ 系细细包嘅，类似。 媽咪 你冇嘈住我啦！ 蝦條，蝦條， 唔好煩我。 係啊，你俾佢改啦。 齋雞啊，嗰啲 齋雞， 齋雞啊， 齋雞。記住你自己答啲咩啊？記住你自己答啲咩？ 你個扭蛋點解擺到只素雞啊？ 得意啊！你啲 幾粒嗰啲啊？ 好啦，到 Michael 啦。 我同你完全唔同嘅。 跌出嚟啦！咩嚟噶？ 係一隻好細嘅雞蛋。 啊哈！ 撒蛋啊，即係 撒蛋， 即係撒蛋啊！ 係 啊， 你嗰陣係 咩 啊？ 你咧？ 出嚟嘅就系寿司， 哦， 好啦，究竟呢个系乜嘢咧？点样乜嘢 咧？你入佢先啦。 系啦，嗱，其实咧呢一个咧就喺日本方面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心理测验。 系， 当你去扭蛋机嘅时候，扭一啲食物跌出嚟嗰个就系你死之前想食嘅嘢。 哦， 咁我食斋鸡都 呢个原来一个恶作剧嚟。 咁我食啫喱糖都开心啊！我扎我临死应该冇乜牙噶啦，佢话唔会啊！啫喱糖， 喂，但系呢个反思几得意喎， 呢个真系几好玩啊！ 老人家唔好俾啫喱糖嘅时候， 仲有嗰啲叫咀嚼系嘛， 都系 小朋友老人家，唔系因为佢滑捋捋咧会啜住个喉咙， 所以知唔知我点死啊？ 点死啊？ 我就系食啫喱糖啃死咯！ 唔好乱噏嘢。 唔系啊，咁我临死嘅时候啊嘛，你个问题都已经系就即系而家系我再推对我个位啊， 咁如果。 我想問一下瑞瑞，點解頭先你笑得咁衰咧？ 因為我覺得好好笑咯。其實佢呢一個唔係一個正經嘅心理測驗，佢只不過係嗰個夜晚黑嘅一個深夜嘅節目，佢就玩呢個測驗。佢就用呢個測驗咧，就周圍去唔同嘅人嗰度就去問。問完之後嘅話，就話俾你聽，你死前嘅最想食嘅嘢。你係咪覺得好好笑？你係齋雞咯，你係啫喱糖。至於 Michael 嘅就係撒蛋，而我就係壽司。 早知要燒鵝髀啦， 係咪幾好啊？ 早知要。啲貴嘢近 啲，有啲係奇怪嘅，有啲可能係熒光魷魚， 哦、 日本啊嘛，即係你冇諗過，我都係幾好玩咯。呢、這個就又快， 係 咪？你可以同你朋友玩一下，幾好笑，我覺得呢一個。 但係嗰個扭蛋限制咗我想像， 我都係咁。 即係譬如咩，我唔可以話喺嗰度，我要碗魚翅咁樣。 點會唔得啫？ 魚翅係唔環保。 頭先我同你講咗，佢就係咩都得嘅， 咩 係啦。咁但係我都有同佢即係玩呢個遊戲嘅人，我心諗我就係話，會唔會亦都可能限制咗嘅啫？因為扭蛋。蛋機我哋會知道嘅就係蛋形嘅，佢嗰啲係有限嘅，就 唔會太大，唔會太大。 即係狗大鬼咁樣，你點樣塞落去？ 喂，其實呢啲可以自己創作， 可以。 好，我即刻創作一個。 嚇，嚟嚟。 但係你個根據唔係你根據個心理學分析係邊度嚟嘅咧？ 冇心理學分析啊！ 盲盒大家玩過未？ 玩過。 我即係 知道 係 乜嘢，我知道係乜嘢。喂，但係盲盒有兩種，即係完全盲嘅有啦。 完全， 但係有啲你知唔知咩叫半盲啊？半盲 大概知係咩類型嘅？ 因為你要揸佢嘅，即係佢係嗰啲咧，佢形狀咧，你大約，但係有時會估錯嘅。嗰啲真係好激氣嘅。好，全盲。 盲盒。 好，你令到啲咩出嚟？ 全盲嘅。 咁點啊？就係你希望係乜嘢啊？ 系、哎、呀，我原来我解释我心里 有冇种类噶，譬如食物类、玩具类， 唔使咁认真佢作嘅啫嘛。我嚟，我讲先。 好， 数不尽嘅钱， 咦？ 盲盒里面有数不尽的钱。 幾好啊！ 唔會俾再俾呢個盒限制我想象啊！ 冇錯， 升逼 升 large 啊！我諗到啦，裏面係冇嘢嘅。 哦，冇嘢啊！我哋 盲盒裏面係冇嘢嘅。 有個夢中情人嘅相。 哇！咁點解唔塞落你個夢中情人呢？ 咩塞落我夢中 情人？即係夢中情人喺個盲盒度啊！ 點塞得落啊？ 唔係啊，冇俾限制 嘅嘛。走落 the box 咯， 哎呀， 好啦，塞夢中情人啦， 好啦好啦。 嗱，咁呢一個好容易就係你而家想要嘅嘢咯。 我就翻個破， 唔使就我， 唔 使就 我個破壞佢個夢。 我嘅意思係話，其實你改咗個題嘅話，咪就破壞佢個夢。 係啊，我就 誒呢個係你永遠得唔到嘅嘢。我要钱啊！我要数不尽嘅钱啊！ 冇落佢啊！就 系啊，咪大佬咧就系属诶唔会实现嘅，我系会实现嘅。 啲人几毒啊！就成 系好毒嘅。 其实我都好毒，你知系乜嘢？我个盲盒系空。 好，你作唔作？ 我作 好， 就系今朝早想食早餐，你想食啲乜嘢？ 任讲啊， 任讲你食乜都得。 系啊，诶，竹筒油炸鬼， 咩？竹筒油炸鬼 系你咧？ 我想食，你讲啊。 我全日早餐， 我想食 breakfast 一只烧春鸡。OK， 我开估啦， 好， 就系你同你另一半最想喺异国风情嘅小岛上面食嘅嘢。 好赞！ 喂，我唔觉得马骝之歌好好多啦， 但系呢个都 唔分嘅。我觉得马骝之歌好好啊， 点解啊？ 因为佢进可攻退，我就 都唔分嘅。 Anyway， 喂，早晨啊， 好玩啊， 好啊， 好无聊啊。 期十点但五啊，今朝咧我喺屋企咧，即系一早已经听到咚锵咚锵咚锵咁，因为我住得好近呢个沙田城门河啦。咁我相信咧，住喺沙田区嘅朋友咧，今日咧都一定会发生到嗰种热闹嘅声音啊、气氛。虽然可能对于啲瞓得晏嘅假期啊嘛嘅朋友嚟讲， 咁早就咚锵啦， 早 早 好早噶， 好早就撑噶啦，你 好早就撑噶啦， 我撑过真系 好耐冇， 因为咧佢哋好多 team 噶嘛，佢会喺正式开比赛之前 热下身， 热下身啦，或者召集啦。我因为嗰时我住咧，我啱啱望正噶嘛，咁啊有嗰啲叫站啊，即系譬如阿朱洋洋，你揸住支旗，咁就即系走埋嚟，咁然之后大家就可能训话啊，即系好多嘢噶，即系发生噶。今日咧，我睇有啲 大叔啊，真系 系啦，睇呢个蔡龙嘅嗰啲叫咩 直 播？ 唔系佢叫分析四个地方，如果大家咧就可以谂下啦，佢几好，佢讲埋 香港仔。 香港仔，香港仔有咩特色咧？ 柴灣， 唔係佢冇講柴灣喎。香港仔，佢話咧香港仔係最多大龍，因為分大龍、中龍、細龍。咁係啊，如果你想睇啲大 啲咧， 大啲嘅，即係視覺上好似勁啲咧，咁啊香港仔其中一個啦。 我嗰陣時就喺香港仔比賽， 係啦，有 你啊， 係啊， 有赤柱。 大學 代表唔係有一啲營養產品公司，因為我朋友 咁樣嘅， 係啊，叫我喂 唔夠人， 你過嚟啦，幫下手，我又想學，我又想學，又想玩。 咁有冇俾翻啲營養產品你？ 梗係有啦。 咁我嗰陣時我係其中一個 customer 嚟噶嘛。 但係你嗰日即刻 join 啊？ 唔係，我哋 因為要 我哋有 再開嘅， 唔係 要練 習 嘅， 要練 習 嘅，係啦。咁啊赤柱啦，但係佢都講咧赤柱咧比較。多人啊，咁你預咗咧，你可能交通上啊，入到去咧會比較擠迫。 咪喺校長嗰度？ 係啊，就喺校長嗰度啦。咁啊有 邊度冇啊你？ 度度都有校長啦， 十八區全部都咩啦？ 好特別 啦！ 我哋嗰日有航海學校嘅校長啊。 係啊， 喂，但我想講，即係今日係天公造美，即係你諗下，如果係琴日朝頭早，因為我嗰邊咧， 哇 好大雨落， 黃 兩個零鐘。 有邊度唔係啊？我屋企都係啊。 唔係有啲地方冇咁大雨 嘅， 有啊，因為新界同九龙系特别大雨嘅， 系啊系啊系，好夸张。 但我想问有冇试过一年嘅爬龙舟系真系咁大雨系取消噶？ 唔知喎， 唔知喎， 因为今日真系好好啲。 咁有啊？点冇？ 又不止好好，有 有咪 会 令到佢哋嗰啲叫咩啊？练习嘅心机白费咯， 系噶， 因为真系练好多次啊，都 系啊系啊系啊咁咯。另外有屯门咁咯，有香港仔，有屯门，有沙田、赤柱咁。 各位建议加油啊！ 哎呀， 系啊。 好耐冇听过建议呢样， 系咪咁啊？系咪龙舟建议啊嘛？ 系冇听过建议，系愣喺你身上啫。 你有冇听过龙潮儿点解啊？ 龙潮儿啊， 唔识噶佢哋。 龙到有高潮咁样咯，系嘛？ 咁啊，即系点样啊？即系点啊？ 即系波浪，即系人生啊！有大起大波浪啊！ 你真系唔知定系假唔知？ 真系唔知啊！ 你作句啊，用龙 潮儿。认识了马老师之后，我的人生。的大海翻起了龙潮儿， 龙潮儿系人嚟嘅，系人嚟嘅， 形容一个人系啊，龙潮儿玩水游水， 游水嘅 叫龙潮儿， 游水嘅人就 叫龙潮儿，系啊， 即系我今日要成为龙潮儿啊嘛，如果我今日去游水， 系啊， 系游龙舟上， 龙潮儿都唔识嘅话，知系咩料啊？ 唔系上次嗰个咩金丝猫都唔识啊， 唔单止你唔识，有好多 有啲听众都唔识， 好多年轻嘅听众 系啊，以为流浪猫啊嘛， 就系 啊， 真系经典啊， 同埋咁啱我嗰个。士多入面嗰隻貓真係金色嘅嘛，咁咪聯想到嗰隻貓。 咁你就叫金絲貓，金絲貓過嚟，金絲貓過嚟咁樣咯，你下次去，係啊，你都叫佢咁啊嘛，一帶佢翻你屋企。 啲年代唔同啦。 我諗下先，我諗下冇啲咩呢個年代，即係我呢個朝代嘅 潮 語，潮語係你哋。我諗下先，你繼續講下先。我諗下先。 要諗啊，真係唔識咯。 係啊， 者作，唔係 啊，因為 知你諗嘢啦，係咪先？冇錯啦， 冇錯啦。 系啦，不過其實好開心嘅，因為今日我諗即係你覺得翻嚟咧係好開心嘅， 好靜 啊！公眾假期咧，大家喺屋企，又或者係即係去出去玩，咁我 食咗粽未啊？今日 我未啊， 唔敢啊， 點解啊？ 好腫啊，真係好腫， 但要應下節嘅喎，我覺得 要嘅， 要啊， 係啊，總是始終都真 係。有冇懷念下邊個啊？ 嗯。屈原 系啊，阿屈先生啊， 你 我怀念啊， 你又 get 到佢讲咩？我都唔知佢讲咩。 咁而家开始知啦，总之你用无聊嗰边嚟行，你就得噶啦。 屈原 系啊 ，OK。 咁你有冇怀念阿屈原啊？ 我有谂起佢噶。 有冇明罗江啊？ 我有怀念佢啊！今朝哎呀， 突然间谂一谂， 几千年嘅你，过得好嘛？ 喂，今日 真系好嘢， 学古文讲唔讲乜？ 真系四大 诗，讲端午节啦。 今日系咪讲端午节啊？ 梗系啦。 咁其实关唔关阿袁哥事咧？你就咁听下啦。 好啊 ，OK OK， 好。 有人话关，有人话唔关噶嘛。 我思仪系关佢事， 我 思仪一下， 系啊， 因为学古文就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从国铁集团获悉，今日端午节，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9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1071列。全国铁路寻日发送旅客超过1249万人次。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一连两日打击端午节假期的毒后驾驶和酒后驾驶，拘捕17人，年龄介乎21至50岁，分别涉嫌贩毒、藏毒、毒后驾驶和酒后驾驶等。警方昨天和今天凌晨采取行动，在各区主要干道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其中凌晨在荃湾路设置路障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大约130克怀疑毒品，包括氯胺酮、可卡因、霹雳可卡因和海洛因，总值大约10万元。50岁司机未能通过快速口腔液测试被捕。行动中，警方就超速驾驶发出6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11部车辆怀疑曾经非法改装，已经被拖往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中环海滨活动空间日前举行音乐节。警方在場內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藏毒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正被扣留調查。中區警區特別職務隊在場內發現一名33歲本地男子和一名34歲外籍女子形跡可疑，上前截查發現他們身上藏有少量懷疑海洛因、懷疑霹靂可卡因、懷疑可卡因和懷疑可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檢獲毒品總值大約2400元。康文署主办的大型户外艺术计划艺术 at 维港2024前日结束，在天马公园和海滨长廊举行的 Team Lab 光年和艺术有礼展览录得超过130万人次参观，当中大约20%是游客。至于由合作伙伴筹划的雕塑和艺术装置等项目，都分别录得超过200万人次参观，整项计划的观赏人数超过原先预计的200万人次。署方說，活動透過政府和私人及藝術機構的合作，借助藝術創作讓市民和遊客享受豐富的體驗，同時展現香港的活力和能量，期望日後繼續推動文化發展，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斌臣，端午节谂住点样同屋企人过呢？ 波成，我约咗屋企人做啲健康嘢，游龙舟水啊。你呢？ 我都谂住同屋企人去做运动啊。 骚动音乐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 随住案件的推进，关系网亦逐渐清晰，但忽然有人检举文陆阳是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嫌疑犯，拍档武剑又会不会相信？刑警又可不可以将罪犯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那个咧识讲客家话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公众假期嘅早上10:00搭7:00，各位朋友。想同你分享一个阿妈都知口裂， 系 冇错。 好， 我每个星期一最期待呢个节目， 我都系啊，冇错。 好， 我嘅人生因为咁样而 充满咗色彩啊嘛， 充实。 嗱，但系阿妈都知系列咧，里边有好多嘢咧，其实阿妈都知嘅。不过喺从中咧，你要学到就系知。唔等于你有做， 啱啊， 所以咪就阿老师 就系 知，唔等于你会做。好啦，今日咧就系情侣保鲜七法，情侣保鲜啊，系啊，保鲜即系经常唔好净系拍啊拍啊，即系淡咗啦咁样吓。 嗯， 第一情侣咧唔会等到情人节先庆祝嘅，庆祝意思未必真系好。即系 大节大节啊， 系啦，即系 先同佢庆祝生日啦，先庆祝系咪？即系平时都 唔好等到特别日子先庆祝，即系其实任何日子，反为咧你觉得 遇难节去庆系 好啊，清明节都可以庆 啊， 好啊， 万圣节系啊系，但系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反为唔系呢啲节日去庆祝咧，我感觉仲独特啊，即系仲会 珍贵啊嘛， 系啊，同埋唔使排队啊， 佢呢个好从经济学嚟讲， 唔系绝对系， 唔使太中意啊， 唔使排位， 谂下30蚊一束花。同三嚿水 就咪係咯， 冇30蚊啊嘛，就算唔係節都。 For example 啊， 30蚊有嘅， 有 30蚊都有，一碗豆腐花係有， 買到嘅，係啊，或者買一個西蘭花， 去街市 買 咯， 西蘭花買 3嚿 咯。我谂而家平极都要100多蚊嘅，即系就算唔系情人节咁咯。 其实我真系中意唔系你咁讲，你大时大节都可以庆祝，但我都中意平时普普通通嘅日子都有啲小惊喜啊咁样。 同埋大时大节，你觉唔觉得有啲俗噶？即系当全家人都真系执花咧，你好似有少少好 formality 咁啊，即系好 咩 formality 话 formality 啊，即系好有 好似人做你又系人做你又做咁样，但反为任何人 做， 即系见到嘛。 佢點咩？ 喂，但係倒翻轉，佢做咗咪又係咁？ 咁咩啫？咁咩唔好做啦？你睇下佢。 唔係啊，即係譬如我 幾鬼屈啊？做咩？ 我講個例子，譬如母親節咁樣啦，好似咧係母親節，大家先會同阿媽食飯，即係會打卡啊，又會 po 上。我覺得咪平時你都要同阿媽 啱啱啱，係咪先？係，所以佢話情人唔好等到情人節先慶祝嚇。不過你哋嗰個都或者啱，你試下唔慶祝啊咁樣，即係嗰日都要做，係嘛？ 有冇試過？唔係即係人哋全部都有約啊，又全部都有花，但係佢 冇啊。冇試過啫，我得一次係咁啱。 我唔係話你有冇試過，即係你有冇試過咁樣同你嘅情人啊？就係呢啲咁嘅大時大節，你唔同佢慶祝啊，無視情人節啊，唔得噶。 即係咩都冇做啊。 係啦， 咩？ 即係你做咗，佢同你講就，哎呀，冇咁嘥啲咁嘅錢啦，一件事。但係如果你唔做，佢就會覺得搞錯。 咁要嘅要慶祝啦，我覺得 肯定要啦。 我講埋俾你聽嘅就係女仔嘅心點諗啫，我哋永遠都係咁樣嘅。對啊，你知就好啦。 唔使啦 ，OK。 所以咪搞成咁咯，你 好。第二樣唔好淨係食飯同睇戲。以前咧，我哋拍拖咧，即係唔係我哋啊，即係我啦嚇。多數一般節目都係睇戲同食飯。 行街咧？ 行街都有嘅，但行街好似唔系一个节目。 斋行街， 斋行街啊，睇下嘢啊，会唔会啊？ 唔买嘢？即系 window shopping 咪买咯，但系你会唔会行街买嘢睇嘢咁啊？ 唔会， 我都唔会，我觉得好嘥时间。 我会啊， 我唔会啊， 我唔会嘥时间。行咩多？ 百货公司 咯， 系啊，商场咯， 即 系 都系一个节目。 我觉得有一样嘢一定中意行嘅，家私铺。 啊，系啊， 家私铺就 好多憧憬 嘅，系冇错。 第时共组一个小家庭，不如系呢张床啦。 到时我哋呢张床啊， 系啦，呢间房 有冇人同我？净系睇下会唔会点叠啫？ 有冇人同人哋行过？ 冇， 你有嘅。 有朋友行过，但系唔系情侣，唔系特登为咗咩 咯？唔好乱行，我同你讲，家私 铺普通嘢啫， 真系 我觉得系你哋，系你哋 行家私铺 系 有啲 系你哋嗰阵时嘅意义啫。我觉得而家呢个意义行家私铺就系普通间家私铺咯。 你同一个女仔， 因为而家家私铺有好。好多嘢睇，唔係家私，譬如有個家私又有嘢食嘅，係咪啊？有個家私鋪有嘢食嘅喎，咁我哋去家私鋪喂食嘢，咁你食嘢。 咁但係你唔係淨係睇完食嘢就走。 同埋你而家家私鋪唔係淨係得食嘢，唔係淨係得家私，佢毛巾又有，即係好多一啲生活嘅小用品都得噶嘛。你買個收納箱又可以家私鋪。 雖然係，但係冇咗嗰陣時睇咧，其實 都幾攬喎。你咁樣即係佢成日同唔同 你冇 同 馬老師行家私鋪，你會唔會同佢行家私鋪？ 你會唔會啊？ 有啊，如果佢需要可以帮手睇一眼噶。 唔系同男仔嗰种，我冇乜所谓。同女仔，你好地地嘅话，你会唔会同阿陈太？ 唔系佢需要或者一齐食嘢咁样，冇乜所谓。我记得都有同个女性朋友行家私铺噶。 系你最好小心啲啦。 结果咪行完家私铺一齐去食家私铺隔篱个餐厅咯。 但 系 有冇有冇嘢发生？ 梗系冇啦。 唔知喎。 唔系， 其实就喺度 flirt 人系咪啊？ 嗱，我个人就好直接，有就有，冇就冇嘅。 我信你， 你唔使 怒 气。 我冇怒气， 但系如果两个人暧昧行家私铺咧，系有啲幻想嘅，会讨论一下嘅。你中意边张 sofa 咁样嘅？ 不如坐。 咁你有幻想嘅，你唔使行家私铺，你呼吸都有幻想啦。 系啊，但系其实有某啲嘅地方，咁你更加可以将佢付诸实行啊嘛，就唔需要净系幻想啦。 点解你婆求之交？ 当你去到 嘅 时候，你就发觉，哎呀，系啊，你又住，要拣呢张床啊，哎呀，好，如果大家第时真系住就好啦。 之后咧，之后 跟住个女仔面都红晒。 系啦，明嘛？ 系啊， 醒少少啊，你第三样， 第三样代有一样嘢。 好，第三样，请你哋回答我，你有冇试过曾经咁样？就系你同你嘅 partner 咧吓，男朋友好，女朋友好咧，你系有啲你哋自己先知嘅暗号。如果暗号代表乜嘢咧？可能系好亲昵嘅一啲嘢，或者一啲你自己嘅共同嘅回忆，种种发生喺你身上。 有啦，沥青啊，咩啊？ 唔系沥青啊， 乜都有， 即系暗号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喂，不如我哋去行家私铺咧？ 咩叫仆畜啊？ 冇错啦，你自己开 唔开得？ 你谂下， 见唔见得噶仆畜？ 又咪即系行家私铺咯？都话 系噶，咁开系咪噶？佢哋有啲暗语咯， 系啊，呢个就系我同我另外一半嘅一个暗号啦，就系仆畜，系乜嘢？ 你自己都作得， 你自己作都玩得噶，系咪？你咧，你有冇 ？Vivu。Vivu， 我嘅又 将我哋啲嘢讲俾人听啊！ 唔系啊，我讲出嚟啫嘛，人哋都唔知咩叫 Vivu， 我知啊嘛， 你咧话个作一个， 冇， 你有噶，你系编剧嚟噶， 作一个 ，Bubu， 呢个唔系暗号，呢个大家都知啊 ，Bubu， 我哋嘅暗号， 大家识唔错 ，OK， 系啦， 唔系，我谂暗号最好咧就系人哋唔觉得系乜嘢嘢，系啊，但系。是啲你哋兩個好斯文， 好 斯文。 唔好話同另一半啊！我哋細細個自己啲鄰居啊、小朋友一齊玩嘅時候都有暗號㗎。例如咧嗱，即係咁講啊嚇嗱，唔係得罪㗎，即係咧細細個一齊玩嘅時候咧，硬喺啲公園入邊咧就會有啲部分嘅伯伯咧就望住一啲身材比較發育得好嘅 鄰居嘅女嘅小朋友咧，喺度打量嘅，咁咧成日啲男仔都會提嘅，36咁樣咯，咁其實代表就鹹濕佬、鹹濕佬、鹹濕佬啊嘛。 我以為你提啲白白添， 唔係，你話36，留意有36。 白白話公園又有鹹濕仔嚟，你又嚟啦，又嚟 啊 ，OK 喎呢個， 係啊，幾好，即係可以提到佢哋，但又唔會得失到啲白白。 係啊，幾好，唔錯。咁呢個啊，不如咁樣啦，我哋新嘅就係36。好嘛， 系代表咩啊？ 我哋嘅 fans 啊，即系而家系封出 36。 我哋嘅暗号就系36，好唔好？ 好， 声声声声36。 你又好啦，杜格拉斯。 佢唔記得啦，記唔記得 Douglas 啊嘛？ 咩 Douglas 啊 ？Douglas 嗱，呢個咪就我哋嘅暗號咯，係咪 ？OK 噶， 呢個 即 係暗號，我覺得。 仲有冇？ 仲有最後一個嘅，就話咧，其實咧，情侶咧去一次旅行咧，係一個最好嘅 體驗， 亦都會分手， 係啦。 喂，我嗰日咧同一個朋友傾偈啊，男仔嚟嘅，大家都見過嘅。 你唔使特別 mention， 唔係大家都好誒見過嘅，咁但我又唔。不方便講嘅啲嘢出嚟啦，嚇！嗱，我冇講噶，嗱，你聽到唔該先啊， 我唔知邊個 就係同你另一半去旅行嘅時候咧，佢就話：，唉，嚟緊又要去旅行啊！我話嚇，咁去旅行開心啊？點解你嘻嘻係啊？佢話一定鬧交，我話做咩一定要鬧交？佢話仲要同佢去旅行，日日喺度鬧啊！我話做咩要日日喺度鬧啊？咁佢話。至於就某個人就中意影相，你幫我影啊，你幫我影啊。咁另外一個就唔中意影相，就因為啲小事就會鬧交。咁我話其實。鬧完有冇增進關係啊？ 冇咯， 覺得冇嘅，係 啊，有 佢就覺得冇嘅， 咪就係咯。 所以 如果有佢就唔會咁啦，咁厭惡啦。 但我成日我自己覺得嚇，我係嗰啲咧鬧完交由零至一百好快嘅啲情緒，但係好快冇嘢嘅，即係亦都唔會過夜嘅。咁我覺得 即係唔會抄翻出嚟嘅， 係即係 唔會抄翻出嚟。 我點旅行？ 係啊。即係玩埋香港， 好好笑啊！你 第二日又去， 其實真係幾好笑嘅。個情緒唔會過夜， 啲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唔會過夜， 拉完就算， 你啫， 係啦，得我，但我身邊嗰啲 都唔係咯， 係啊，其實 好難嘅， 好難，我都覺得，尤其對住你，對住你好難，因為你。 但如果你唔過夜，嗰啲鬧交就可以升華關係啦，令到關係升華。 其實旅行真係咁容易嗌交嘅咩？ 係啊，非常啊。 你淨係而家影相咁方便咧，越係方便又越容易嗌交，陣間又嫌你認得。做咩個面黑掹掹啊？後面有個 人 嚟做咩？睇唔到啊！頭上有棵樹。 喂，唔好性別歧視，我影相好好嘅。 但欣欣真係好差，欣欣教極都唔好啊！ 唔 係 啊，你頭上棵樹嗰啲真係唔得㗎。係 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其實佢已經影棵樹咯。 但又反而咁 奇怪啊！你哋攞啲 去旅行咧，我又好驚同對方鬧交，所以我盡量提自己唔好鬧交，唔好鬧交。即係反而去旅行就。會比平時 容忍啲， 會容忍到大。 你即係撳住自己啫，係 啊，唔等於你 唔嬲，會鬧交噶嘛？ 死啦！難得五日有假期去旅行， 一四 日你第一日就 好嘥㗎， 就即刻鬧交，咁你點 買飛機票走咯？ 冇 過夜咯， 有試過咩？你有試過咩？ 我有試過， 即係買機票走啊！ 買機票走， 真係㗎， 係啊！ 你咪即係翻咗嚟啊？定做下樣㗎咋？ 唔係啊，佢真係冇留我啊！佢真係冇留我，你明唔明啊？ 第幾日啊？去咗幾日？ 第一日。 去边 啊？ 去边？ 去 咪去欧洲咁样即刻翻嚟噶？ 新加坡定系唔知咩？系 亚洲嘅， 系即系 嗰件事好严重， 系嗰啲咁嘅嘢，系其实系好小事。 系 你只不过系 想咧小事，大家落唔到啖气。 其实佢试紧我底线，我试紧佢底线，你明嘛？ 啱啱开始 即系嗰啲咪 咁你好劲， 又唔系叫我开始 买机票走就好劲， 买机票走啊咁鬼平， 好强喎， 冇乜所谓， 同埋佢飞咗去。如果氹翻佢，咪又飛翻嚟咯。 係啊，其實我係諗住佢會咩嘅，即係佢會留我嘅，但佢冇留我啊嘛。喂，咁唔得啊！你做咗第一集嘅話，你做埋第二集、第三集，我落唔到台啊嘛，佢梗係要走啦，面子有關。 即係你又唔會嗰啲即係買咗機票之後，哎算啦，我唔嬲你啦，翻嚟又唔係嗰啲。 咁你又何必咧？ 好衰女， 好 樣衰 啊！ 係 啊，好衰女。 我咪好強咯，有啲人會㗎，有啲 我係嗰啲人嚟㗎。 有啲人話：哎呀，唔啱我，算啦，翻轉頭啦咁㗎嘛。 我係試過執咗個夾。出酒店房门口，走啦，即系可能睇你三分钟先，我翻翻嚟啦，咁样咯。 咦，睇你唔起咯？ 唔系，我真系觉得嘅，我咁多听众，我成日觉得你就算赢咗场交嘅点啫，但 系 你输咗个人 情， 你输咗感情啊！即系我咧，我即系好靓啊！但系我觉得你闹交又唔系有奖金嘅，即系我同我妈就咁讲啊。 即系赢咗， 你又赢咗我，你点咧？赢咗我颁个奖俾你咩？但系我哋关系就输咗咯。 系 你试下颁个奖俾你妈咪啊！或者佢真系 like 最佳母亲杨妈妈， 试下啊！ 好。 巴掌俾你。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啊！一家人啊嘛，系咪先？嗌咩交咧？好嗱，今日咧端午佳节吓，翻嚟咧今日姑姑啊，学古文讲端午节耶。 Is there a fire in your heart? Is it burning out of control? Darling, I just got to know,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 to?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Is this the time we've waited for? Is this the key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Better tell me.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这就是人生。无论你的经历是开心不开心，无论你觉得自己是好运或者是恶运，终有一日人生就会静下来，好像局外人一样回顾自己的故事，笑下摇下头，然后你会明白，人生不过梦一场，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是你自己内心那份释怀。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短短数十年不过是教人取舍，要些什么不要些什么，手持烟火以谋生，且停且忙且随风，且行且看且松容。生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唔紧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啦。该来嘅都会来，该走嘅都会走，唔好抗拒，亦都唔好挽留。昨天就算再好，都唔可以倒退；听日就算再难，都要继续前进。人生活虽然好攰，不过总有值得欣赏嘅风景，有值得回味嘅往事。珍惜所有嘅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咁快乐就在你心中。人这个字有两笔，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公众假期一样有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星期一嘅环节叫估估下， 学古文。 今 日讲端午节啦， 正啦，咩事啊？你做乜？ 即系屈完啦，系嘛？ 系啊，屈完可以再屈。 冇错， 屈完又屈，屈完又屈，屈完又屈。 想问下，知唔知端午节点解咧？ 端午啊， 系啊，个端字点解咧？五又点？ 其实都系十咯 ，double double 五 啊，系咪？ 哦， 即系点解用个端字同埋个五字？其实五月初五啊嘛。 哦，其实系无端端。 端 无端端初五， 我中意你呢个 端端初五， 系咪 无 端端啊嘛？五月初五啊嘛， 系咪有冇听过五毒啊？ 有啊， 好毒噶， 系啊， 有蝎子，蝎子 系， 李丽睿，李丽睿，李丽睿， 厉害。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逢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端午节快乐。 马老师真系唔明啊，点解放假都要上堂啊？ 你可以走噶，其实 我想去爬龙舟 啊。唔去啦。 我想去食龙舟扒粽。 冇人留你啊呢度，有冇留佢啊？ 冇。 走啦，拜拜。 拜拜。我妈咪唔俾啊。门口锁住我大闸。 OK， 头先已经问咗你哋啦。端午节其实即系五月初五啦，系咪？ 系。 咁端呢个字点解？咁五点解唔用一二三四五个五呢？ 用中午 嘅。如果系五月初五，系咪先？ 系啊。 我估，因为人哋话嘛，未食咩种寒衣不入笼啊嘛。关 咩事？ 唔系，你听我，咁个五咧就系代表住夏天嘅到来。即系你过今日呢个节咧， 呢个你嘅解释 就 系 夏天嘅到来啦。咁端咧，其实即系 double 咁嘅意思，我觉得。 系。 五月五号咁啊。 五月五号。 double 你个五。 嗯。 double 你个 double 你个五。 系啊。我觉得五系因为嘅就系早五晚咯，嗰个五啊，系啊，就系一年啱啱去到中间，所以就呢个五咯。 系。 系啦，又或者系五门斩首。 嗰個唔係依個， 點解咁開心？你要講啲咁殘忍嘅嘢咧？ 唔係，我咧即係要 有關㗎， 要配合思考啊，配合嘅跳躍思考。 係啦， 頭先你阿楊因咪講咗未食 五月 粽寒衣勿入籠嘅，其實有下句嘅喎。 係咩啊？ 食咗五月粽， 寒衣都唔好入籠， 跟住 你就會變做粽， 梗唔係啦。食咗五月粽又點咧？ 食咗五月粽。 我听过噶，唔记得咗。 诶， 食 同咩有关噶？同咩有关？同啲衫有关嘅。 衫有关都系啊，即系人哋意思就系未食五月粽，寒衣咪入笼啊，唔系好热咋，未热定啊，唔好摆啲衫入。 我知。 咁食咗你又点咧？ 夏天啲衫出晒笼， 寒衣摆入笼。 寒衣唔摆入笼啦嘛，跟住佢就有夏天嘅呢个。 寒衣摆入笼， 唔系， 因为热啦开始。 佢食咗五月粽咧，好快又反风。 好快又快，系咪噶？ 唔系笑你咩？ 系自己作嘅， 真系。 系咩 咧？ 系咪噶？ 啲劲嘅寒衣，你可以摆收埋个笼度，普普通通嘅，点知要摆翻两件，因为好快又翻风噶。 系咪噶？ 系啊。 嗰句系乜嘢啊？嗰句系乜嘢啊？食咗五月粽， 咪好快又翻风咯。 哦，好快又翻风，好好。 即系听日就翻风了，如果今日食咗粽， 一点都唔好摆入笼， 系啦，留翻两件轻盈啲啊！你睇今日佢咁样咧就好， 咪咯，都叫鸡翼酒，系啊，鸡翼酒镜。 好，讲翻个端字，端字点解先？ 端正、端庄， 端字点解？ 攞住啲嘢， 唔系 端正， 唔系 端端，关咩噶？ 系一个形容词嚟嘅，唔系一个动词，系啊。 形容 天气啊，形容人啦，形容咩嘢啊？ 嚟形 容乜？ 系咯，咪端正咯。 形容一样嘢， 唔系 咁形容啲咩啫？ 系咯， 形容乜嘢先？ 形容 走 乜嘢？ 形容乜嘢啊？形容龙船？ 唔系，形容天气嗰个诶，嗰个时节， 个时节系好 极端， 唔系。 好令人舒服嘅， 唔系 好令人炎热出汗嘅， 好 算啦，估唔到噶啦，大家 系啊， 无谓估啦， 你冇捉唔到， 其实系初始嘅意思， 初始啊， 系啦，啱啱 乜嘢嘅初，啱啱咩开始啊？ 夏天嘅开始， 系啦， 咁点解唔叫初五节咧？ 一秒初夏节咧， 一秒初啦， 系啊，咪就系咯，咁你 嗱， 开始啊嘛，初始， 点解唔 始五节咧？ 喂， 点解唔用一二三只五暗？ 系啦，又点解唔用？ 我加深嘅记忆啊嘛。 系， 啊呢家记唔记到啊？ 啱啱开始，五晏昼，晏昼嗰种热， 五暗系咩热？ 因为晏昼代表热嘅五，系咪 啊？你继续讲下先啦。嗱，记住，呢个天气你觉得点啊？ 开始热咯， 系啊， 服 湿咯， 系啊， 舒服咯， 湿湿热热啊， 系啊， 都系有啱啱。因为个五字咧，佢呢个五咧， 我知我知我知，取其意头嘅就系话，因为佢呢段时间有好五毒， 哦， 五毒系另一样嘢。我一阵，其实个意思咧，个五咧系相通嘅， 嗯， 即系正 一二三四五个五， 系啦，都系相通嘅，系啦，就系话端午咧，就系话啱啱开始啦，呢个节日系啦。头先你讲个 五毒， 边毒？ 蛇同鼠 啦，蜘蛛啦，系啦， 蛇， 蜘蛛， 蜘蛛。 蜘蛛有毒嘅系咪？ 系啊， 系啊， 蜘蛛要 小强，我知蜈蚣 系蜈蚣， 仲有一个啫，毒嘅蝎蝎子 蜘蛛讲咗， 好核突嘅， 好核突嘅， 系识识诶，系喺泥土入边嘅都系， 系啊系啊系， 喺泥土里面噶， 蚯蚓啊， 蜘蛛蝎 唔系 蚯蚓 冇 毒 噶， 蚯蚓冇毒噶， 蛇又讲 又有啦， 公讲咗啦， 蚊， 白竹， 白竹白竹白竹， 蜈蚣咯。 我唔识话蜈蚣， 系啊， 唔知喎，仲有咩？ 俾下估，俾下估，俾下估。 得得得得得， 个音系咩？咩啊？蜈蚣咪写咗咯？ 有啊，蜈蚣结 好核突嘅， 好 毒嘅，真系好毒嘅。 蛇又讲咗咯， 系啊。 佢有冇脚噶？ 佢有，佢皮肤都好毒噶。 哦，甲拐 系啦，即系乜嘢？ 甲拐 即系蟾蜍， 蟾蜍 即系蟾蜍。 甲蛙有毒噶？唔知啊。 甲蛙有毒噶， 我都 系 玩 皮个皮肤有。 你玩？ 因为甲蛙好似青蛙噶， 系啊， 你搵唔到噶。 我谂咪有两种， 佢系好丑样嘅， 应该系冇毒嘅。 系啊，青蛙冇咁丑。 青蛙冇毒， 系咯， 系啊。 青蛙锡佢一啖会变王子噶嘛？ 咁点解街市有得卖？ 嗰啲咪冇毒咯？ 嗰啲唔系甲蛙， 系 嘛？ 青 蛙，青 蛙田鸡嚟， 田鸡 系 啊。 嗱，其实咧，即系严格嚟讲咧，蜘蛛冇粉噶， 蜘蛛冇粉， 蜘蛛冇粉， 搭单噶咋嘛？ 系啊系啊， 凑够五个嘅啫嘛。 系，因为咧另一样嘢咧，其实啲人觉得佢冇毒嘅嗰样嘢。 嗯， 有脚嘅，四只嘅， 四只冇毒， 蛇 系啦，壁虎系啊，就归入去五毒嗰样嘢啦。 佢都冇，佢益虫嚟嘅。 系啊， 点解要咁样误会佢啊？ 啲人即刻 classify 咗佢， 好衰咯， 知道，因为 系啊，唔开心。 因为有只， 因为我好中意壁虎噶，即系觉得壁虎跳墙好可爱噶。 啊，壁虎系几好啊！ 你 有冇发觉你喺过来有时间啦，有段时间，有冇发觉过来啲车尾好中意贴只壁虎？ 系啊， 系啊， 问下你咯。 系出咩啊咩？ 有一只法国嘅牌子都有噶，系壁虎嚟噶，佢件衫有个壁虎喺度噶。 咁佢贴喺车后边做咩？ 你整个 唔系，因为呢个真 系 好可爱。 就系问你咯。 嗯，行得快。 你嘅意思系咩意思啊？ 安全，安全。 好多人都黐只壁虎喺个车尾嗰度。 即系取其意头系乜嘢？ 安全有意头啦， 有意头 系安全。咁啊，点解咧？ 壁虎，壁虎，壁虎，普通话。 冇错啦， 哇，好劲啊！我真系好叻啊！ 叻啊你！ 啊，佢真系几叻。 壁虎啊，应该系普通，系咪应该咁样？ 咁但系点解外国都会有嘅？即系外国系有嘅喎，有一个法国牌子系壁虎嚟噶。 壁虎系边个虎啊？虎难 痛系 虎啊， 系啊， 壁虎 即系佢每一部车车尾。 咁唔应该就贴车尾喎？你新年都要贴下啊啲挥春咁样喎。 你使唔使贴一只喺你个身度？ 孭住添啊，搭。 不如佢就整 tattoo， 整一只喺背脊。 真系几好睇喎！ 壁虎，壁虎， 佢整个细细，唔知佢细细只个手都几靓，系嘛？ 喂，做贵啊！ 壁虎壁诶，壁虎壁虎啊， 壁虎 系啊，壁虎壁虎 诶，个个睇住你噶啦，你睇你点落台，睇 你 避唔避到虎啦， 系啦，你好叻啊你， 喂，停先，你拍我先。 我諗到被苦啊，應該其他兩個同學仔作句啊， 作作， 因為你已經好叻啦， 佢反眼喎， 被苦被苦，打牌會食糊。 喂，打牌食糊喎、啊！ Okay. 喂，呢、這个要送俾阿 Doctor Matthew 啊！到你啊，细路长啊，少爷， 打牌食糊， 地府地府，地府地府，唔使去地府。 阿姐，地府地府，端午节休翻条底裤，因为爬龙舟会爬到甩咗噶。 咩啫？ 好着纸呢个，好 好粗皮啊！系啊，你又够粗皮啦！ 我怕唔想去地府啊！有几粗鄙啊！ 好粗鄙啊！ 我 听呢个地府就好惊啊！ 得得得，俾翻老师讲、 哎。你搣到好痛， 系 唔系？你真系唔好搣人啊！ 系啊！ 因为我有一日见到咧，有人问我唔俾家暴，我话唔系，搣到我成只脚瘀晒。我同你讲过。 李丽睿，我要讲翻佢。冤有头就债有主， 系 咁样点样冤？ 系啊！佢要冤你乜嘢啊？佢打老师，你真系离晒谱啊！ 好先，快啲！ 端午节咧，好多嗰啲传统嗰啲习俗啦， 系 咪？但原来有三样嘢你俾人遗忘咗噶， 系、 哦、 啊， 即系而家冇做嘅， 系啊，即系唔系食粽啊，唔系爬龙舟， 剪头发，我乱噏啊，系咪？即系呢啲啊？ 系啦，冇错， 冇错，即系以前会做噶， 系啦， 但系 拜神， 拜神。祭祖祭祖， 唔系 唱歌饮酒。 我知嗱嗱，我俾啲抌 嘢落河，日常生活做唔做嘅？日常生活 唔会啦。 听风骚， 听紧啦。 食朱古力， 你做咩成日摸住个格底啫？ 喂，整到我好痛。 我头先搣佢啊， 系佢格底掂我嘅手。 系啊， 嗱，你知啦， 失咗啲 五毒啦，系咪？ 系 咁啊，即系话 饮红黄酒。 都有人仲有人飲緊，即係天氣唔好啦， 啊啊、 然後又好多毒啦， 啊啊、 又要插啲艾草啊、菖蒲喺個 辟下邪， 係辟邪啦。咁啊，同呢啲 related 嘅，咁有啲咩嘢嘢咧？ 我知 三羊唔係拜神， 釀酒捉嗰啲蛇同鼠嘅釀酒， 唔係。最近 捉嗰啲蛇就算用嚟烤。 嗱、取蛇有机会会做嘅。 哦，采山药。 冇错啦，因为咧佢哋要菖蒲啊， 你唔 教咧？ 叻啊！你好叻啊！细路陈你好叻啊！ 佢又叻又乖，起码细路就唔可以发脾气搣我。 咪就系咧，我唔会咁嘅。 采药啊！但系呢个唔系普通人会做嘅啫， 唔系啲人一般人都会去山嗰度 采下， 掹啲艾草啊。以前啲人识噶，系啊，即系咩菖蒲。 而家就唔好立。 艾草唔难嘅，因为其实好容易嘅啫，喺田间有好多嘅。嗯。 咁第二只，第二样嘢系咩咧？ 冲 诶， 沐浴沐浴沐浴。 洗头洗头洗头， 少少玩意嚟嘅， 玩意 斗鸡调戏，调戏调戏咩啊？ 喂，你呢系 调戏唔顺，调戏呢一个调戏唔顺，太热啦，挫住调戏， 咳，所以调戏唔 顺。其实系啲游戏嚟嘅， 打天秋， 调飞机， 放风筝， 游戏嚟嘅， 而家仲玩唔玩噶？ 抛豆袋 都话被遗忘， 被遗忘啦，咁我点知啊？被遗忘， 我知我知，踢速谷。 唔係，其實咧就係所謂蛇粉團啊！ 咩叫蛇粉團啊？ 蛇粉團咧，即係咧佢哋攞啲粉咧，佢整到 咁你 點去？誒，嗰啲類似粽 糯米嗰啲咁樣，係咪糯米包咁樣？ 然後就即係細路仔玩， 聽都未聽過。 哦， 被遺忘啊嘛！ 第三個，第三個。 我都冇人，我都冇見人玩過。 真係冇玩過， 就係遺忘咗啊嘛！ 古代啊， 喺宋朝已經遺忘咗啦，可能。是咪啊？ 我就係之前啲女仔中意玩豆袋，咪嗰啲叫拋下拋下嗰啲啫，畫紙啊， 畫紙， 畫紙啊，係。 係啊，我就 玩 噶， 玩豆袋， 我就好好玩噶， 識唔識玩啊？ 自己整噶， 畫紙梗係識玩啦。 你聽過未啊？小羊 最勁有五粒喺個手背， 要稱斤啊嘛， 係啊， 同埋要找擔啊嘛， 好勁啊！三個係咩啊？ 佢 一個個細個啲。 第三個咧就係 我係講係講係講。 關於食嘢嘅。 食啲咩嘢啊？係嘛？ 食一種雀鳥嘅。 哇！ 食雀花雀。黃花雀。 唔係。 蛇菇。 唔係。 鵪鶉鵪鶉。 夾八鴿。 食八鴿。 大定細 雞。 大 定細 雞。大大 雞。鴕鳥。 啱三。 食鴕鳥。鴕鳥。 第一個字。第一個字。 是咩啊？第一个字是咩啊？鸵鸟都食得噶嘛？ 系啊，系 咪咯？ 第一个字系金丝包嗰啲喵 喵， 唔系 猫头鹰， 系啦。 哇， 好残忍啊！食猫头鹰， 其实咧系有习俗，呢啲系以前旧社会嘅嘢嚟噶。 点解食猫头鹰啊？ 系猫头鹰咧，原来唔系。 猫头鹰咧，佢原来仲有一个名嘅，就一个字 夜不休夜 乜嘢啊？ 夜啊嘛，佢夜晚先出动噶嘛。 佢叫枭啊，枭雄嘅枭啊。 哦，所以 听讲咧，猫头鹰咧系啲好唔孝顺嘅雀仔嚟嘅， 哦， 即系唔理啲 父母嘅 妈咪嘅， 系 啦。咁啲人咧就会觉得佢哋好 好 不孝， 就食咗佢， 所以就叫做枭啦。 哦，先要食佢哋， 系啦。 就是、即係教下一代嗱，你唔孝順 咧，你唔好似佢咁啊，食你啊！ 佢係整湯嘅以前啊，呢啲係舊舊社會嘅嘢嚟嘅，係啦。咁啊，三樣習俗啦，嚇咁跟住咧，原來咧而家咧咪又話爬龍舟嘅， 係啊， 爬龍舟又話關阿袁哥事嘅，即 係 關袁嘅， 因為佢哋唔好食 佢， 佢 投咗落汨羅江 咗。仲有冇聽過關於邊兩個人嘅事啊？ 即係除咗屈原之外。 关翻寒食节事啊，又成日都寒食节噶嘛， 系咪都系同一个朝代噶？ 类近啦，有一个人我成日提佢嘅， 成日提 齐桓公， 齐桓公， 晋元公， 咩公啊？系咪有个公字噶？ 二叔公， 宋宋帝昺，你 咩朝代噶？ 咩朝代先得噶？系咪宋朝啊？ 唐朝， 唐朝，唐 太公， 唐 唔系 韩 佢。佢有個衰字嘅， 唔止衰咯，唔係你關咩寒食節事咯？ 係啊， 係啊， 唔係你寒食節係個節日，唔止衰嘅人名， 係關佢事啊嘛， 點解關 佢 事？ 乜都關佢事， 因為佢名改得衰咯，就乜都關佢事咯。 佢衰開咗條路， 咩都入曬佢數， 佢又有份。 咁佢係咩事啊？ 佢我上次咪講嘅，佢咪有個人即係 要揾佢啊嘛， 通緝嘅，通緝佢嘅，走咗啦，咁啲人咧有啲人又以為佢死咗，又又抌啲嘢落去。另一個咧就有個女士嘅叫做曹常， 曹常， 曹常，呢個 咩人嚟噶？ 女士嚟嘅， 我知，但係佢係咩人？ 咁佢因為咧，佢爸爸咧就走咗喺個江嗰度，於是咧佢又 就投江啊， 係，又然後咧佢又抌啲嘢落去，就 唔好再抌啲嘢落去， 係啊。乜嘢都抌啲嘢落去， 真係好危險。所以好多時候你見到嗰啲檸檬茶，係咪大家都以為有啲咩抌落去？ 千祈唔好抌，唔好放生， 係啊，千祈唔好啊， 唔好染污嗰啲 水啊， 係啦， 就係咁啦。 好啊，好充實啊，今日真係學到個節日啦。 你開心啲，係咪有打老師？ 幾時啊？ 即係唔知其實係咪有打老師？ 嗰個係盲 遺忘咗，我哋要再做。 唔準啊！我哋要好好咁去錫自己啲老師。好，今日系咪有种食啊？ 有冇啊？ 冇啦，系嘛？ 有冇介绍啲种咩种？ 唔讲啦，冇气啦，老 休息啦，食种啦，系嘛？ 一阵间翻嚟嘅，我同大家会介绍咧，就系今个礼拜嘅嗰个睇啲乜嘢。 今个礼拜我哋好特别，我哋加插咗除咗介绍电影之外咧，就会介绍一啲大家千祈唔好中伏嘅电影。 好好啊！ 这一双翅膀。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双手，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 要比横越地平线得过了苍蝇流丝，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寸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公众假期十一点二十九分，听下风骚快活人，听完呢个学古文，翻嚟睇戏。 哇，唔知啲人仲有冇人未起身咧？嗬， 有 喺度碌嚟碌， 应该有啲人未瞓。 几好啊！我覺 得有啲去完个洗手间，再翻去再瞓噶。 瞓住嚟听仲好听， 爽啊！ 哦，即系十一点半新闻复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早前表示，正探讨公务员到大湾区接受牙科服务的可行性。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欢迎有关安排，建议先考虑深圳的三甲医院、港大深圳医院，认为能够确保质素。他說不希望只提供洗牙服務，應該考慮提供補牙、剝牙等。李葵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以往公務員洗牙服務大約12至18個月一次，但現在要40個月才收到下一次的洗牙通知。又說有新入職的公務員輪候三四年都未能安排做首次牙科檢查。對於內地和香港的醫療紀錄互通安排，李葵燕說希望盡快可以探討技術上的問題，加快步伐，以在短期內舒緩牙科服務短缺情況。警方新界南總區交通部一連兩日打擊端午節假期的毒後駕駛和酒後駕駛，拘捕17人，年齡介乎21至50歲，分別涉嫌販毒、藏毒、毒後駕駛和酒後駕駛等。警方昨日和今日採取行動，在各區主要幹道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輛，其中凌晨在荃灣路設置路障期間，截查一架形跡可疑的私家車，在車內檢獲共大約130克懷疑毒品，包括氯胺酮、可卡因、霹靂可卡因和海洛因，總值大約10萬元。50歲司機未能通過快速口腔液測試被捕。行動中，警方就超速駕駛發出6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11部車輛懷疑曾經非法改裝，已經被拖往汽車扣留中心作進一步檢驗。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日前舉行音樂會，警方在場內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藏毒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正被扣留調查。中區警區特別職務隊在場內發現一名33歲本地男子和一名34歲外籍女子形跡可疑，上前截查發現他們身上藏有少量懷疑海洛因、懷疑霹靂可卡因、懷疑可卡因和懷疑可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檢獲毒品總值約2400元。南韓軍方說北韓昨晚至今朝合共向南韓空飄310多個垃圾氣球， 韩联社引述联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士话，喺回收嘅气球中发现废纸、塑胶等垃圾。北韩上月底开始向南韩投放垃圾气球，而南韩民间团体曾经用大型气球散发反潮传单。報道說，推測北韓近期分四次合共向南韓空飄至少1600個垃圾氣球。南韓軍方昨日重啟對朝擴音喊話，反制北韓投放垃圾氣球。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警告，如果南韓繼續向北韓散發反朝傳單並實施擴音喊話，北韓將採取全新的應對策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咧，为咗配合龙舟竞赛，赤柱联合道、海丰径同埋赤柱新街、赤柱市场道啦，都系需要临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大埔道郭德杰道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九龙、宝顺路将军澳中心方向蓝田、东隧入口方向香港。最后运输署提醒持有隧道券的人士，需要在6月30日或之前预先填妥申请表格以及带同隧道券前往指定地点办理退款手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我是 Mini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端午节我约晒屋企人一齐游龙舟水啊，又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联谊。 我是 Jenny 林静丽，端午节梗系要食粽啦，我同妈咪会一齐系咁包粽食啊。 作为一个吃货嘅我超 B 咧，梗系同屋企人一齐食晒所有粽去啦。 Mini Hong Kong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的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的车祸，童年经历令他不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不可以令他解除心结？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Check, check.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 check, check. 亂咁剥条渠咁危唔危 check, check. 个窗板会唔会跌落嚟 check, check. 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啦啦啦 check 楼啦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 要帮手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啊、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讲嘢嘅时间，点啊，马老师系咪有啲？ 喂喂喂，好啊好啊， 唔想唔讲嘅， 我哋一定要讲， 唔睇嘅。 我哋留翻啲时间俾我讲 先，烂番茄啊，烂番茄啊嘛。 我讲先， 好， 好冇？我觉得咧，即系无聊碌下碌下咧，有一套戏嘅戏名就吸引住我嘅眼球喎。 嗯。 就叫做日本电影嚟噶，叫《春话老师》。 你一定睇啦。 我想问呢个律师男定女？ 春华老师呢个系男老师嚟嘅， 系 啦，即系画一啲男女嘅图画嚟嘅。 系 呢样嘢喺日本 全部都系咁 嘅 喎。 系啊，呢样嘢喺日本就好出名， 好犀利， 好出名嘅， 好贵 嘅啲书啊。畫好精緻嘅，咁咧就講一個即係專係畫呢啲畫嘅男老師，有一日就去間餐廳嗰度食嘢。 喂，其實如果咁樣，你唔需要詳細講啊。 係啦，即係我 因為你嗰日係爛番茄啊嘛，爛番茄我詳細講嘅。 因為講佢點爛嘅。 係啦，你講嘢點爛？點樣爛？ 點到即止。 我覺得佢咧喺度 喺邊個位係啊？你忍唔住 賣弄嘅，我睇下五到 唔係，佢就話唔夠色情啊！佢 唔 係 啊！佢開頭佢一定係春馬老師，佢都係 係我睇下咧，唔係因為我覺得呢樣嘢藝術成分好高 嘅，梗係啦。 但係我睇咗即係五分鐘到十分鐘，我覺得佢就 完全揸唔到啲眼球係嘛？ 揸唔到，我覺得佢喺度賣弄緊一啲即係唔好嘅嘢咯，同完全。佢又冇講佢即係畫畫嗰啲嘢，完全唔係。 即係其實你冇睇曬，睇咗 梗係冇睇曬啦。 吸引唔到你啦， 吸引唔到我，係啦。咁我覺得即係浪費咗個題材。 係，即係千祈唔好睇係咪？ 係啊，千祈唔好睇。我覺得題材幾新鮮嘅， 本來係咁 樣畫呢啲畫嘅人喎。因為係啦，我覺得就不推介。 好，到我啦喎。 嚇，果然即係呢套就唔好睇。 唔好睇，係啊，你有冇？你有冇？ 我諗唔到。 OK， 我有日本片叫《花婦》，花嘅啫，朵花嘅花，婦咧就係豆腐花嘅婦。 花婦 係冇錯，我完全唔知佢乜嘢，但我就覺得個 poster 有時會被吸引嘅。 係啊，有時有啲嘢吸引。 冇錯， 喂，其實佢名應該係花婦豆咁樣，調翻轉就豆腐花嘅咯喎。點解唔加埋花婦豆？ 係咪？跟住我又唔知點解嘛。跟住嗰個 poster 好似幾好喎，跟住有兩個男仔一個女仔。咁跟住咧，我就入去睇啦。 愛情片啊， 愛情片，愛情片係啦，靚嘅。咁跟住佢就係講緊嘅就係個女仔。是一個演員，個男仔是其中一個是編劇，另外一個是導演，他哋三個是有關係的，是不是挺好啊？係啦，咁啊睇啦，係跟住唔好睇， 唔好睇係咩先？ 唔好睇在嘅就係其實中間你唔知佢講乜嘢，同埋佢就係佢三個嗰啲關係糾纏不清嘅，唔知做乜嘢嘅， 零碎嘅， 零碎嘅，唔好睇嘅，揾戲嚟做。 但我想問你有冇上網 search 翻啲影評，可能有啲人識睇咧？有時係咁噶，好爛嘅一套片，但係有啲影評寫到佢好好啊，都 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先至睇 咗， 係啦，我就覺得中伏。好啦，第二套泰國嘅叫做名叫做《送葬者》，係咪幾好？ 鬼鬼地喎，係咪啊？ 喜劇 哦，我以為鬼戲嚟添， 係咪？估唔到係咪？跟住我就覺得咦幾好喎，《送葬者》定係《送葬人》啊？係咪好吸引？但係個名佢就係泰國嘅喜劇，咁我即刻去睇下啦。佢又話有啲鬼嘅、恐怖嘅，有啲驚慄嘅。咁啊，跟住其實講乜嘢咧？講緊嘅就係話個男主角，個男主角好醜樣嘅。嗱，其實我唔應該話個男主角醜樣，但係總之嘅就係你至少你都俾啲嘢我睇啊，即係有個開我睇啊。好啦，咁佢已經貌不驚人啦，咁就係講緊佢屋企就係一個做係啦，冇錯啦，做殯葬嘅。咁跟住咧就佢阿爸好想佢第時做殯葬，但係佢好驚鬼嘅。 喂，其實呢條橋幾好笑喎，其實呢條橋幾好笑喎。嗱，佢又要揾錢，但係佢又驚。其實呢條橋如果識寫係幾好笑。 係啊，但係佢做得好差，就好似我哋嗰啲你頭先介紹嘅，就係好似我哋嗰啲港式嘅 啊，即係八九十年代 一大堆爛劇咁樣， 懶好笑嘅趣劇， 唔得嘅。好啦，呢個唔得。另外一個咧叫做《母親的直覺》。美國片、驚慄片，兩個女人住埋一個社區，大家互相好似啲姊妹圖咁樣嘅。點不知咧，有一日嘅話，其中嘅有一個男個女人，佢個仔咧就爬咗上去個騎樓，跟住另外佢個好姊妹嘅話咧就親眼見住佢，但係咧阻止唔到， 跳落嚟。 跳咗落嚟， 哎呀！ 跟住從此佢哋兩個嘅關係破裂， 嗯， 係啦，修補唔到，咁跟住咧就係 咁幾好睇嘅， 係咪又係好似係開頭好啊？係啊，但係最後咩就點咧？你想 即係承繼唔到落去啦？ 呢個 咦？你今日係專揀爛片睇人， 唔係啊？今日我哋講爛番茄 啊， 係啦， 唔好睇啊！大家知。 另外有一套美國片《挑戰者》。是不是很勁？講緊嘅就係澳洲嘅公開網球手，佢哋嘅佢哋嘅奮鬥史，係啦。咁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個女仔就同其中有一個男仔咧，就係一 pair 嘅。咁就係佢哋兩個互相去鼓勵對方打好啲，諸如此類。 打咩？一啲都冇睇。好啦，另外仲有一套好多马来西亚嘅《一路同行》，系咪个名全部都好好？ 好听喎。 系啦，《一路同行》咁就讲紧乜嘢咧？就系有一个马来西亚嘅一个女仔，佢识咗有一个外国人，所以咧就想带佢翻嚟咧，就见佢哋屋企非常之传统嘅一个屋企人。咁啊，当然有好多嘢噶咋啊！嗰、那个外国人就觉得诶，点解 Lucky 会咁样嘅？咁就系有一啲即系可能系唔同嘅习俗嘅人，佢哋有啲嘅唔开心嘅一啲相处。打咩唔得？ 好搞笑，今日介绍唔好。 唔系我哋介绍电影，我哋真系要花啲时间。 系啊， 因为我想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两个礼拜，我就系经历紧嘅就系睇一套挨到九个字，到最后尾嘅时候，你究竟想点啊？ 想讲啲咩咧？ 讲未啊？讲完未啊？之后嘅话咧，我就睇咗咁多套咯。仲有另外有一套，我忍咗六个钟头。 啊 吓！ 哇，系 咩啊？ 喺串流平台都睇嘅，叫 Eric。電視劇， 哦、 我係因為我好愛嘅 Benedict Cumberbatch，、哦、我因為佢 係咩？ 豈有此理！ 我今日睇嗰啲 comment 話好中意呢套劇， 講咩 人話？ 其實就係講佢喺一個嘅電視係啦，佢有個仔失咗蹤。咁但係佢自己本人就係一個電視裡面一個兒童節目，咪有啲 Muppet 嘅，係啦，佢就係 create 啲 Muppet 嘅。咁佢就係話佢要 create 一個咁嘅 Muppet 嚟揾翻佢個仔。 哦，都難演嘅喎，係嘛？佢做成 點會點會攞呢個 Muppet 去揾仔啊？ 所以你咪就係覺得就我好想知究竟點樣啊？點解同呢個 Muppet 有關啊？ 咁其實最後掹唔掹到上關係咧？ 佢掹好多。又掕佢哋，即係嗰個地方，即係紐約市有幾多嘅流浪者，因為嘅就係佢個仔可能又有啲流浪者拐咗佢，明白？咁跟住就掕埋啲無謂嘅嘢。 但我睇唔落去咯，我知你講邊套，我而家突然間諗起，我睇咗少少，我就要開始覺得。 哦，系啊！睇完之后，我觉得 佢 做乜嘢啊？混剧情混乱， 主要系season one啫， 混乱之极。 睇咗一集， 我真系唔知点算好，系因为佢 我忍唔到六个钟。 系啊，我好想写封信话俾佢听，就 Benedict， 点解你要 wait me six hours？ Wait me six hours？ 系啊，就系咁。好，讲完。 好，喂，我系讲下嗱，呢套我想好快咁讲两套。 好， 其实咧有啲戏，我其实唔知系因为我自己嘅问题啊，定系因为呢两个剧种咧太多啦拍得。变咗咧，你估到睇咩噶啦？第一套《哥斯拉》，你中唔中意睇噶？ 有啊， 一中意啦， 中意 系嘛？因为我点解会睇咧？ 因为系 阿 O 赞乜绝口，阿 O 话好好睇，阿 O 喺神光话好好睇，于是我就好有兴趣睇下啦。呢个叫《哥斯拉负一点零》啦，但系咧，我觉得讲出嚟未啊？哥斯阿师奶出嚟未？ 师奶咪出嚟一路。 咁我就 fast forward 睇师奶踩烂啲屋，跟住又再讲，我又再 fast forward， 我系搵阿师奶出现。但我觉得其实你睇得多咧，其实都系嗰啲嚟嘅啫。 系 咪咯？ 缝嗰个条尾一揈咧，成间屋烂晒， 即 系你估到系乜嘢咯？咁我自己覺得就，除非你好中意睇呢啲嘅叫做踩爛屋啊。 OK，fast forward， 第二套嗱，第二套 配合換用啊嘛。 嗱，安全真係幾好係咪先？ 第二套咧，其實係1975年，即係49年前，係好經典，令到好多人唔敢游水嘅。 哦， 叫咩啊？ 大白鯊 ，Jaws， 大白鯊 ，Steven Spielberg 拍嘅呢套，係咪先？好經典嘅。 喂，但係佢好勁喎， 好勁 嘅，預期嚇死你啊！大佬嗰陣，佢冇錢拍噶嘛。 同埋嗰陣時啲特技冇有咁勁噶嘛，佢真係要自己扎作一條鯊魚出嚟，但係好逼真係咪？ 唔 係 冇啊，佢嗰 陣 時候佢就係得個預期嘅啫。 佢好似一條㗎。 冇啊。 有 噶，有钱先有咋。佢开头我净系得一个预期。 嗱，你谂下，49年嚟有呢个 Jaws 到而家拍过几多套啊？由边个导演都拍过，咩剧情都讲过。咁所以我最近睇另一套叫《巴黎深渊》，唔知大家有冇睇啦？你睇咗？ 我睇咗个 trailer， 我睇咗 trailer， 我已经知道好。 巴黎深渊咩？讲咩咧？就系话有一条大鲨鱼，超大嘅，游咗喺巴黎个塞纳河嗰度，佢系叫误游去嗰度嘅，于是有啲海洋专家就去救佢啦。救意思即系如果一路喺度走唔到咧，佢会死嘅，冇嘢食啊嘛，系咪先？同埋咁大条咧，根本上容纳唔到佢嘅。但系咧， 佢会搁浅嘅。 咁于是就同政府讲，我哋要派人去救佢。但系当时咧，嗱，正如大白鲨都喺呢条桥嘅，唔得，点解啊？因为我哋落嚟咧有啲咩夏天嘅活动啊，又或者咩？咁而呢一套戏咧，佢个套路咧就话唔得，我哋巴黎今年2024年唔系讲奥运，佢唔系讲奥运，佢话我哋有一个叫三项铁人赛，全世界啲建议嚟晒，我哋咧俾咗几廿亿落去宣传。如果你突然间话塞纳河有鲨鱼咧，佢就唔落得，因为落水噶嘛，嗰啲建议落水噶嘛，咁咪即系。 即告吹咯，即即泡汤咯，我哋所有嗰啲钱咪冇晒咯，唔得嗱，都系一个套路啦。咁、当然大家估到最后会点啦，但系成套戏咧，可能又系啦。鲨鱼咬人都是那些的，而且它不是拍得特别好震律，就是那些镜头你都是觉得那些嘣咬了一个人揈揈揈。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些戏你估到你看到什么镜头呢，变成你其实没什么新鲜感。 明白， 我你介不介意我又拿个 remote 出来。 讲完 讲完了已经。 那大家自己选择去看。 对，喂，有时看这些真的很辛苦。 辛苦 就浪费时间。 是啊，其实你还有你一路看。 还有也都瞪那些制作人。 嘥钱啊。 是啊， 你搞 什 么。 啊、 有啲橋咧，你真係好叻先可以再拍到新意嘅、例如大白鯊係咪先？ 是啊、 人哋咁正，即係 Steven Spielberg 喺1975年拍咗到咁正，你而家仲要拍啲 豬肉在前咁樣？ 係 啊，你要好過佢喎、即係我覺得幾難喎、其實。 以上只係代表我同埋阿 Michael 嘅、 大家可以繼續睇、 可能你會覺得可以好睇嘅， 係 啦，冇錯。 好嗱，今日咧我就都係介紹翻好電影嘅，因為呢排我都覺得好少機會遇到一啲好電影，但係呢一套咧。就是我上個禮拜睇嘅，係一套法國導演拍嘅，我可以叫做一個法國片啦。咁佢拍個 style 呢都係一個啊，講咗個劇種先，係一啲驚慄嘅劇情片嚟嘅。但佢驚慄元素呢，我諗係去到後半節先有呢個感覺。 之前唔驚嘅， 之前就唔好驚，佢鋪墊嘅時候都唔好驚嘅，叫做呢 The Successor。就係叫做中文譯咧，即係如果譯 The Successor 咧，即係繼承者。但係佢 係咪我睇嗰套啊？係咪電視劇嚟㗎？ 唔係電影嚟嘅。但係佢個電影咧，我想講呢一個諗呢個戲名嗰個人啊，好有創意，亦都係食到呢一個劇情嘅，叫做《子承父業》。嗱，《子承父業》咧，平時個業咪家業個業，即係代表一啲爸爸嘅啲成就事業啊，想承繼佢啊。冇錯，呢個係代表爸爸嘅罪業。究竟仔仔點樣去？承繼咗爸爸嘅一啲罪業或者佢嘅一啲罪行， 講得好好喎，咁咪 講得好好。咁首先講下先，嗱呢個男主角咧，我覺得佢我自己覺得佢唔係話特別靚仔嗰啲嘅，但佢做戲真係做得好好，不温不火，又唔會太多太少。我介紹埋呢個係冇牛包，佢個男主角名叫 Mark Andre Grodin 啊，咁啊 director 就係 Javier Legrand 啊，之前係拍過監護權爭戰嘅，但我就未睇呢套戲。我諗住下個禮拜會睇埋呢套戲嘅。咁啊，講下呢個劇情講咩啦？咁咧，其實咧就講有一個咧，身為時裝界設計師咧，叫 Alias 啊。咁咧，佢一開幕嘅時候咧，就已經講佢辦咗一場咧空前成功嘅一個時裝嘅 fashion show。因為咧，佢係嚟緊咧就會繼任呢一個高級時裝品牌嘅藝術總監啊。 哇，好睇！ 係啦，即係搖身一變咧，就變咗呢個巴黎時裝界嘅新寵兒。咁所以其實。一講個戲名咧，其中一個意思咧，就 successor 嘛，繼承者嘛，就係講佢咧點樣繼承咗呢個時裝界大師嘅一個 好成功 好成功嘅一個下一代嘅一個繼承人啦。咁但係咧，其實個名字就唔係咁簡單。頭先講咗子承父業，其實就係話佢會之後嘅劇情發展咧，係會承繼咗爸爸做錯咗一啲往事嘅一啲罪業嘅。咁就點咧？佢有一日咧，呢一個男主角咧，佢就突然間覺得心口痛。咁佢 check 咧，醫生就話啊，你應該有心臟病。咁究竟你有冇家族遺傳呢？咁因為佢同佢爸爸個關係唔好嘅，亦都好多年冇一齊見過面啊，傾過偈啊。咁所以佢都懷疑自己啊，會唔會遺傳咗爸爸一啲先天性嘅心臟毛病呢？咁喺呢個時候咧，就無啦啦收到爸爸嘅即係有人通知佢啦，就你爸爸不幸就走咗啦，係啦。咁咧。收到呢個死訊之後咧，咁頭先講啦，因為佢哋關係唔好啦，咁佢揾勻曬，即係同佢阿媽傾完啦，成家人咧係得佢一個人咧。係可以有能力，或者有呢個空餘時間咧，去呢個爸爸嘅 葬禮 城市度去幫佢處理身後事先，啱啱幫佢執拾遺物啊，去佢間舊屋度即係搞下啲財產買賣啊咁嘅嘢啦。咁亦都佢順便咧想透過呢一次去幫爸爸處理身後事咧，亦都想揾下究竟其實我冇遺傳咗爸爸嘅一啲心臟嘅毛病咁樣。咁去到爸爸舊居嘅時候咧，喺第二個城市嚇，咁其實佢都好好嘅，佢揾咗一班義工團體咧去嚟即係執拾佢個屋企啊，順便就有啲嘢可以捐到嘅就捐啦，捐俾啲難民啦。咁喺佢處理遺物嘅時候咧，咁啊發現咧屋企入邊咧個地牢上面咧個門咧係鎖上咗嘅，即係冇鎖匙嘅。咁但係幾經波折之後咧，咁啊講佢啊又點樣揾到條鎖匙啊？原來個罪業個業係咩呢？原來咧我都估佢唔到啊！佢發現咗爸爸呢個地下室入邊咧， 有條屍體。 又未係屍體，原來爸爸係玩禁室培育。原來喺樓下呢個地下室入面咧，佢有個女仔係禁固咗嘅。咁個問題嚟啦，如果你係佢，你點處理啊？ 報警咯， 冇錯，放佢咯，報警咯。咁但係咧，佢一開始咧第一個反應入去嘅時候，查，佢好驚啦，即刻跑翻出嚟嘅時候咧，鎖翻到門，佢好驚。咁佢呢個驚咧，佢自己做得好好啊！我覺得佢處理呢一個情況咧，因為 因為你發現呢啲咧好 太真實了， 有驚好即係做得好假噶嘛會。咁我覺得可能我都想睇下你點樣做。咁但係佢呢個位第一個處理，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嘅。咁、但係佢鎖門，咁佢又打去報警，但係打通咗電話之後咧，佢又唔好意思，我打錯電話，即刻收錢。點解咧？因為頭先講佢一個呢、這個。時裝界的王國上面是即係嗰啲叫咩啊？如日初升啊！ 如果萬一 佢唔想搞壞個 brand， 如果俾人知道 爸 爸做啲咩嘢咧，佢會影響自己嘅聲譽同埋地位。咁、佢就諗下都係唔好啦。咁但係咧，佢就覺得我唔用警力嘅幫手啫，但我都會放佢。咁佢就隔住道門話：你放心啦，我聽日會放翻你出嚟噶啦。你唔使驚，我係好人嚟嘅。但我又自己覺得啦，我代入嗰個被禁固嘅女仔，如果你真係要放我出嚟，點解你而家就放我出嚟？如果你要等聽日先放我出嚟咧，咁咧佢就喺度。 因為你要處理咗有好多嘢先咯。 冇錯，佢要冷靜自己嘅思緒啊。咁佢又有個情節就講佢周圍上 Google 嗰啲實時嗰啲睇嗰啲地圖咧，睇下邊間醫院咧係比較偏僻。即係我想送佢一個偏僻嘅醫院，起碼唔會有記者會揾到啊咁樣啦， 等我睇下醫生去檢查下。 係啦，咁亦都咧特登準備咗個 yogurt 咧，同埋啲橙汁咧去俾佢食。咁但係啦，我又覺得佢做得唔好嘅就係咩？ 娛樂， 佢喺啲娛樂入邊咧，佢落咗好多嘅安眠藥。佢想令到個女仔 安安靜靜咁， 安安靜靜 calm down， 唔好反抗。咁就 好冷靜喎。 我覺得佢做多曬咯，係咪啊？即係唔咁樣無啦啦又要落安眠藥啫。咁之後咧，佢就攞咗呢個嘢食俾嗰個女仔擺入去啦。咁佢以為個女仔食完之後，哦可以即係瞓覺啦。點知咧個女仔突然之間，其實可能冇食到啦，突然間反抗逃跑，亦都衝出咗呢一個禁室，咁就去咗佢間大屋入邊咧，又發生咗一輪嘅匿埋啊追逐啦。 咁、必須要咁樣嘅話，你以後先至可以再進展呢個劇情。 冇錯 啦。冇呢一下嘅話，如果佢唔走， 咁其實就放佢出嚟 啦， 係、 完咁樣 咯。咁但係咧， 可能三十分鐘睇。 在他走的时候怎知个女仔就自己发生了意外就自己跌死了。 哎呀 你明白吗整件事就是、喂我来帮爸爸处理身后事的。为什么我会发生到这样的劇情呢还有他都真的叫做洗濕了个头了。如果他又跌死了那怎么你报不报警啊这个时候 更加不能够报警。 你更加 报警更加警察会怀疑是他是不是、所以他就再 take, 要冚住这件事。 没错他 take, 但 怎 么知道这件事就。 系啦，越嚟越大啦， 雪球咁樣 就攞咗條屍體咧去深山野裏度埋住佢啦。 係啊， 咁佢就覺得成個人就好慌啦。喂，我本身係一個好有社會地經地位嘅人嚟噶嘛，而家變咗好似點解淪落到要做啲咁嘅嘢咧？ 埋條屍啊， 係啊，同埋好中意呢套戲係咩？因為佢每一個步骤你是估不到佢之后会发生啲咩、每一个劇情的发展咧系建基于嗰个男主角的一啲决定、如果你当初报警，其实冇嘢发生噶啦、或者你当初直接放佢出嚟，都唔会有嘢发生噶啦、之后啦，其实中去到后尾咧，其实佢中间成套戏入边咧，佢隔篱都有个邻居咧。成日都會敲佢門嘅、一個男人就話：我係你爸爸個朋友嚟㗎，我想嚟認識下你啊！爸爸成日喺你面前講同你嘅關係有幾咁唔好啊！我想同你即係食餐飯啦、我成日喺度懷疑究竟呢個男人同呢個禁固嘅女人係咪即係有冇關係，或者知唔知咧？係咪同爸爸一齊玩禁室培育咧？咁樣咁之後咧，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原來竅啦，原來有第二個扭轉嘅、我亦都想分享俾大家聽就係咩咧？去到呢個 funeral 呢個葬禮嘅時候。咁咧，呢個爸爸嘅好朋友咧就話：如果你即係未處理好自己情緒，你介唔介意由我去幫你做一個 first speech 啊？即係講嗰啲叫咩啊？悼詞、 悼念詞 嘅嗰個人。咁佢話我唔介意啊。咁啊，講之前咧會播一啲生平嘅相啦。咁原來透過嗰啲相入邊咧，發現爸爸同呢個鄰居係一個好朋友啦，而且嗰個禁固嘅女仔咧喺張相入邊出現。之後咧，亦都講到啦，呢個女仔唔見咗咧，爸爸亦都有幫手去攞曬啲旗啊，行曬啲 parade 啊、遊行啊，去揾呢個女仔。原來呢個女仔係邊個咧？就係呢個爸爸嘅好朋友，即係呢個鄰居嘅女女。咁呢個嗱，第二個做得好嘅地方就係咩咧？爸爸嘅好朋友喺個葬禮上面就係咁不斷講話啦。其實呢個你爸爸係真係我好朋友嚟噶，因為我嗰陣時個女女唔見咗咧，佢真係好撲心撲命去幫我揾嘅。咁呢個咧就係男主角第一個情緒表現咧，就好憤怒啦，即係會覺得 冇搞錯， 點解你咁受苦嘅爸爸？你咁虛偽嘅，你又話要幫人哋個女，即係揾翻個 女， 但其實你就係去整唔見人哋個女嗰個人咯，係咪啊？咁呢個佢第一個處理得好。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原來呢個鄰居係爸爸嘅好朋友，但係。我當初可以有呢個機會去令到佢哋父女團聚翻，但我竟然因為可能叫做即係驚自己嘅名誉啊地位受損咧，而去即係叫錯手 好內疚啦， 殺死咗個女女啦，亦都自己好內疚。咁有一次即係喺個 funeral 完咗之後咧，咁嗰個好朋友咧走去同仔仔講，即係同阿男主角講：唔好意思啊，我好內疚啊，好難過啊，即係 sorry for 你爸爸走咗係啦。但係佢話其實唔係難過嗰個係我。你女女咁样，佢冇讲，佢就话你女女咁样， 難過嗰個係我。咁之後嗰、那個那個情緒嘅起伏，你諗下喺個 funeral 入邊，又對爸爸嘅憤怒啦， 嗯、 但又對呢個好朋友嘅一個內疚啦、嗯，一生悔疚嚟㗎。 但係自己有一個咁嘅人， 自己有一個。而家變咗本身高高在位嘅，而家變咗做咁樣，其實好難過嘅。最後啦，我覺得呢個收尾嗰個編劇都寫得好好。佢咧有即係最後嘅時候咧，去完 funeral 啦，咁個鄰居就話啦：，不如你都過嚟同我哋食翻一餐最後嘅類似解圍酒嘅飯啦。佢話得，你俾我翻屋企揾啲嘢先。不過而家呢度有條鎖匙，即係俾我翻去酒店度攞翻啲嘢先。不過而家呢度有條鎖匙，你唔介意嘅，你去個地下個地牢個酒窖度，你去攞幾支酒啊？爸爸最喜歡的幾支酒你們拿來喝吧，其實他就是想給他一條鎖匙，叫他落個地窖裡發現回這個位置，因為這個位置有他女女的一些物件嘛、嗯、當這個好朋友落到地牢，他真的發現了原來這個禁室是囚禁了他女女那一刻，哇，我覺得他終於發現 了，而且這個男主也不介意給你知道，最後男主角是一個 open ending 來的、嗯、我就覺得男主角最後就 take 了一個 option， 究竟男主角最後会点样呢？ 我觉得佢最后你头先你讲嗰样嘢，我系对自己一个救赎嚟 嘅，系救赎嚟。但系佢点样最后点样生活定系点咧？佢做咗啲咩？佢做咗咩决定咧？ 喂，好喎、 啊，好喎、啊，呢、啊這个系 太好啦！你冇时间， 呢个真系好睇。 你唔系 呢个真系好睇，我都觉得。 叫咩名话？ 紫城副業啊，個名字真係改得好好， 冤業喎， 好中意呢啲咁樣嘅戲，可以 完全估佢唔到個劇情。 冇錯，我中意你頭先講嘅，就話其實真係佢自己一個嘅決定啫。係 啊， 係啦，佢就會去到下一個就係唔可以翻身嘅，一路推演越嚟越衰，以為可以救得翻嗰件事，點不知哇 就冇喎，一步一步睇佢點樣 一路跌落去， 哇好鬼好睇呢個， 好 嘢， 可以推介呢套， 犀利。好啊，你上個禮拜都好睇啦，今日禮拜又好睇，點解你成日都可以揾到咁好睇 嘅？ 但我睇咗六套， 你 其實唔止嘅，仲有八套，我費事講其他嗰啲，我睇五分鐘，嗱係唔公平啊！即係我只不過係睇咗可能半個鐘頭或者係九個字之後到最後，我真係覺得唔得。 好啦，下次繼續再介紹。OK， 多謝曬，十二點先聽新聞報告翻嚟，有淑女關注組，冇人開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点唔知快乐， 莎拉姐、马家姐点唔知快乐 啊！哎呀，你哋好。你好啊，马家姐，端午节安康，大家好， 马家姐、小杨妹，各位听众， 真系好啊！今日就系正中系呢个 系 正 日 系啦，正日 五啊， 冇错， 端午节， 端午节， 端午节，头先有听但唔记得咗，系啊，咁食咗五月粽系咩？下一句，马家姐， 鱼不入笼， 食咗五 月粽， 食咗五月粽， 听日会翻风， 系啦，哎，好好 啊， 聪明嘅啫，真系。冰雪， 因为我要唱歌啊，我哋要唱歌啊， 唱咩歌啊？ 我唔识歌词，但我识哼咋， 哼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 风也激，风也劲，万丈 stress stress stress 也可全情，就系万水千山总是情啦。种就系食嘅呢个 种 啦， 种子 种有好多种噶噃，有上海种啦，有果晶种啦。 咸肉 种啦， 有甜种啦， 系啊，有唔同各地嘅地方都有 种啦，而家 好多， 有马种啦， 马种 系 有羊种 啦，有李种啦，系啊， 你有种啦， 系，仲有种有李鼓励， 种有李鼓励， 好， 得未啊？讲完未？ 咁其实大家都有食粽啦， 有好中意。 其实就知大家都知嘅粽咧，就个卡路里啊， 好高， 钠质啦都高嘅，系咁所以就 一食就识入肥噶啦， 系入边嗰嚿肥猪肉。 哇，正啊！嗰个肥猪肉 一定要有噶， 系个味先好味。 我细细个咧觉得好好食，好似咩咧？嗱，虽然好核突嘅，好似都鼻涕啊，但系好正啊！ 哇，你啲鼻涕系咁噶？ 系啊，你要唔要嚟翻劈咧？ 唔使，我要青色嗰啲。 够 啦，OK， 咁我哋中意呢啲嘢。咸肉粽咧就相对嚟讲咧就细只啲嘅，咁但系都唔细嘅。咁对于即系果蒸粽嚟讲细只啲啦。咁一只咧其实个热量咧可以去到1000卡路里。 哇，唔怪之得啦。我真系食一隻咋，到第二日我食咗重两磅啊！ 哇，真嘅真心啦，个钠质可以去到千几嘅，1400几都有一隻种系啊。咁你谂紧你一日就需要2000毫克嘅钠质， 都去咗一半啦。 系啊， 系啊， 所以犀利噶，即系所以你就第二日可能即系个水肿又会劲啲咁样。 我真系嘅，成个人咧直头系肿晒啦，好明显噶。唔所以好驚， 爬翻轉龍舟咯，去下水咯。 除非係咁啦，出翻啲汗咯， 係食翻多啲菜、生果。係咁果蒸粽咧就再大隻啲噶啦， 成嚿磚頭。 係啊， 係 啊，係啊，即係都去到差唔多成700克咁樣一隻。 但係果蒸粽自己一個人食唔曬， 係係咪都好啲有啲安慰？ 唔係噶，一隻粽我點樣都食得曬。 你梗係得啦， 大隻 唔係佢應該得㗎，佢係啊大食積嚟嘅。 係咁，其實一隻咧其實可以去到1500。卡路里 哇！ 我想问下啲粽系点糖嗰只叫咩啊？咪点糖啊？ 两只都得，你总之系咸肉嘅或者系嗰啲粽都可以， 甜粽。 即係嗰啲，佢講緊嗰啲係鹼水粽， 鹼水粽，即係點誒齋白糖。 係啊係啊， 嗯哼， 係啊。 好，咁呢一個點白糖？ 都係因為其實佢係會食鹹肉粽，都會食誒點白糖嘅，係啊，有 個原因 嘅。 好食咯， 佢覺得佢就有鹹有甜， 因為 嗰一隻 細個阿媽。 系咁样， 落糖我就惯咗系咁样。 系啊，咁大家又知道粽入边咧就有糯米啦，咁啊近年就会落咗即系好多即系譬如系咸蛋黄油啦、 江瑶柱啦， 冇错， 鲍鱼啦， 哇， 系啊， 有咁多嘢咩？ 系啊， 系啊， 即系嗰啲 新 式 咁多嘢 嗰啲粽 啊， 有冬菇啦， 贵啲啊嘛， 咁明嘅明嘅， 系 啊，但唔关事，我觉得头先你讲嗰啲嘢。 诶，咪佢塞入去咯？喂，虾干啲人塞两只入去啊？ 因为贵啲啊？ 系啊， 即系总之嗰啲包心猪 排 贵 啦， 系啦， 塞到入去又卖到钱嘅就塞入去啦。 但系食完之后你就要付出代价啦，系咪啊？嗱， 我突然间谂到个新 option fusion 啦， 咩啊？ 其实可以塞粒朱古力落去， 得可以噶。 流心朱古力种就流心咯， 系。 咁啊又有甜又有咸， 心态软种啦。 诶，塞嚿橙入去一笨。 都得，咁就可以 你一日里面想食嘅嘢嘅话，你全部食晒落去咯，系咪啊？食一餐搞掂，黐线，好，搞掂， 好，系啊，又话下俾大家听先， 系。 咁有糯米啦，咁糯米有啲就會擺白糯米啦，好常見嘅，有黑糯米啦， 有紫米， 係紫米啊，誒糙米啊嗰啲都會擺入去嘅。咁最新有啲就會 唔好食嘅。买个俾你， 举药米。 哇，乜嘢啊？做乜嘢啊？ 冇咩 健康啲啊？ 咪咯， 健康就唔好食 粽啦。我中意啊， 唔中意。 咁大家， 我其实真系唔系好中意你介绍啲健康嘅， 系为咗大家嘅健康。 我知， 尤其是 佢唔系为咗你，系为咗你听众。 系啊，你记唔记得佢火锅啊？两片牛肉 嗱，你而家都仲记得，咁咪成功咗咯？即系仲 系 深入民心， 做唔出啊嘛。 咁你都要記住啊嘛，係咪 先？好啦，咁頭先我哋講 俾朋友聽， 啱嘅，就最終嘅就係個糯米啦，我覺得係咪？ 糯米， 因為佢要黏黏糯糯嗰個感覺。 係啊，咁糯米嘅時候，我哋講緊咧，其實即係越深色嘅糯米，其實膳食纖維都會 高啲啦。 係啊，咁啊，當然即係黑糯米會高啲啊。咁但係我哋又講緊即係糯米咧，其實咧對個血糖咧就好有反應嘅。咁又考考大家，之前講過好多次㗎啦。咁啊，點樣先為之係低升糖指数咧个数值 A 45 B 50 C 55低升糖低 GI 低升糖 index 低 升糖 五啊低个 非常好啊 点解因为农历五月初五 唔系啊佢问 应得 个 字啦 系啊系因为 五 因 为 你头先嗰个我哋梗系拣最低嗰个啦系咪先 唔系最低系45 高啊。 阿莎拉姐， 系啊，如错 唔好，好乱，好乱，你唔 食咁重先啦、 啊， 你 系即系低就低过五十五啦，中就56-69，咁啊高咧就高于70， 系， 就系呢个升糖指数啦。 好， 咁点解话讲紧升糖指数咧？大家可能听过食粽咧，就话升糖，即系血糖会升得好急啦，好快啦。咁、但 系咪要维护噶？维护 乜嘢？ 升糖啊！包大人啊！OK， 继续啦，我哋 有佢有佢， 我都好笑。 佢应该升糖指数好高， 所以好害怕。 之间系有个人好害怕，有得佢得。 唔系你影响人哋听众想知啲好嘢啊！ 好，继续。 咁咧，你食完之后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可能消化麻麻地，即係會 滯啦， 滯啦，即係 腸易激綜合症嗰啲啊， 會㗎， 肚屙㗎，同埋會打包滯滯 滯啦，可能有時有啲人會胃酸倒流啦，即係總言之，未必覺得係好舒服， 唔舒服㗎，係 咪？ 係啊， 咁你又食曬一個， 嘥嘛，唔係，同埋我真 係你之間做乜嘢？ 我真係好中意食，唔係啊，我 中意食， 係真係好中意食。 食完一個之後就 OK 嘅。 嗱，我話俾你聽，點解我會咁中意食咧？阿蘭，因為我好中意食糯米，但你其實曾經有講過， 即係有米嗰啲都中意㗎啦， 唔係係糯米 要糯。 特別是糯米， 你就喜意有米。 就算有 個 係啊，你係喜意有米啫，我已經有啦嘛，所以我中意食糯米。 咁我咪喜意你啦，你例如 最好唔好。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如果係嘅話，就算食飯咧，我都係喜意食日本米嘅，因為佢係會比較黐一啲，係啦。但係亦都有咁嘅講過嚇，好似有啲咩痛風啊，定係有啲係啦，唔好食咁多嘅，佢哋有咁樣講。 嗰個係中醫嘅講法，係啦。咁其實講緊個糯米啦，即係譬如你黑糯米啊、白糯米，其實個升糖指數都係高嘅， 高 即係逢親糯啲嘅食物咧，個升糖指數都係高 嘅。糯啲 嘅， 糯啲留意翻 N 一萬糯啲 啊。糯米係啊，你有啲粟米咪糯粟米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比起普通嘅粟米，個升糖指數都會高啲嘅。 真係㗎， 係啊， 所以要留意啊。 咁所以要留意，即係注意血糖嘅人士就要留意翻呢樣嘢啦。咁但係點解話我哋講緊會難消化咧？其實咧，咁我哋喺澱粉。粉质咧就会分两只淀粉质嘅，一只咧系叫直链嘅淀粉啦，一只叫 支 链，系啊。咁啊，咁因為咧，我哋人體咧咪會即係分泌呢個消化嗰個酶啦，即係針對翻個澱粉質嘅。咁咧，淨係可以消化到直鏈澱粉入邊嗰個，係啦嘅嗰個 branch 咧，佢叫alpha 14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講緊支鏈澱粉嗰啲咧，就未必可以分解得咁好啦。咁但係糯米咧入邊咧， 支鏈澱粉啦， 係啦，比較高嗰個含量。所以即有啲人食完之后就即系麻麻地 舒服咯， 系啊，即系就解释到呢个原因。 但系有冇嗰啲人系会比较容易啲噶？定系其实普遍嚟讲嘅话，大家都系对于支链淀粉嗰个 都难啲， 都系比较难 啲 嘅，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系嗰句，就系要 小 心 多餐， 系 啊。 咩叫小心多餐？ 要小心啲，唔好食一个咁大嘅粽。 知道 系啊。咁但系咧，所以我哋就要有啲重要事情啦，系嘛？咁咪唔可以食咁大个啦。咁但系我哋去买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即系食品嘅安全啦。即系你买散装嘅时候，你要睇下嗰只粽系咪已经包好咗，即系会唔会有啲馅系外露咗咁啊？惊系， 梗系包好咗啦。系唔通净系买啲热俾你，跟住你自己包 系 啦，即系惊佢跌咗出嚟。 我见过噶， 系有噶，咁咪好咯。咁啊，即系佢多嘛， 佢 里面系 长 出嚟啫嘛， 但系就会细菌噶啦， 冇错啦，呢个小人妹真系好醒目，系啊， 做咩啫？ 花冇 住我啊， 唔系啊， 抵得我醒目啊， 冇唔抵得啊，我 赞你啫嘛， 你唔好再搣我啦，我 好，佢冇搣你，佢掂你， 咪系咯，懒懒做正啦， 咁 多谢你懒懒，嗰只两个成日夹攻我啊。 嗱，咁我哋咧就有時即係買咗個粽啦，就會可能買嘅時候已經冰咗噶啦嘛，即係一嚿一嚿硬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你買翻去嘅時候，如果未食住咧，就擺翻入冰格先。係啦，咁有啲咧就會買翻去咧，即係可能要解凍翻或者烚翻，即係你烚嘅時候咧就記住要烚翻係透啊，即係你入邊食品嗰個食物入邊嗰個温度咧，起碼要75度以上。即係如果 我濕隻。 手指針入去。 係啊，嗯，你有冇啊？ 唔係㗎，但有時你會唔理嘅，嚇。 係啊，食到入邊凍都照食， 凍都照食 㗎。硬啊，個蛋黃仲硬啊， 照嚼。 唔係，或者你擺個筷子入去一掂，你擺落個 其實 係一插度已經 有啱嘅， 凍㗎啦嘛，就唔食啦，即係擺個， 即係要75度 以上， 以上75度以上。 即係你基本上見到有煙出就一定過㗎啦。 知道。OK， 好啊，你唔好咁样，做咩成日都喐手喐脚啊？呢个节目， 嗱呢个马老师打下冷震，唔关我事啊！ 唔好啦，阿冷冇，嚟， 咁所以 继续， 我哋咧就系即系诶。你頭先啊，馬家姐都有講話中意食啦，點糖啦，但係你會唔會食曬一個先？ 會啦，佢一定， 梗係會啦， 食兩個添啊， 食兩個添啊， 冇，食一隻佢一定食得曬， 係 食一曬， 食一曬， 盡量就唔好食曬咯。 咁食幾多啊？ 剩低嗰啲點啊？ 同佢分享或者擺我下一餐去食。 我冇朋友， 唔得啊， 係啊，點解咧？ 唔係好多啫嘛，一個番鹼咁啫嘛，你講 細細個嗰啲可以， 係咯， 細只 啲，即係算嗰啲係。屋企沖涼啲番鹼咁大嘅嘛， 你留起佢又唔知點，擺唔掉，又攞啲葉包翻 嚟，擺入雪櫃啦， 又攞翻個塊葉包住啊， 嗯，唔好咯， 唔係擺啲食物盒咯， 即係如果係嘅話，即係食半隻， 係啊， 係嘛，就頂曬磅， 或者好大隻嗰啲四分一隻，你諗下，如果我哋講緊嗰個鹹肉粽嘅時候，你一隻嘅話已經有四碗白飯，咁你食半隻都等於食咗兩碗飯啦， 咁多。 所以點解 話 係啊？ 但係飽肚嘅， 滯咯，你唔覺得可能飽？ 我飲杯保你茶得唔得？ 跟住再食，跟住再食啊！ 唔係，我咁講啫，唔係， 都係嘅。 佢想咯， 佢會嘅其實 係啊，咁就唔好啦。 OK， 咁其實真係有啲人就要留意即係食種嗰個份量啦。咁啊，我哋頭先講即係消化不良嗰啲啦，咁又容易產生脹氣啊，即係可能胃酸倒流啊嗰啲，咁就要留意即係個份量，即係自己知道食咗幾多，可能就會有呢個反應，就要留意翻咯。 阿蘭啊，講緊話難消化嗰樣。嘢嘅话，我可唔可以咬多几下咧？即系咬烂啲咁，会唔会？ 但系唔关事，头先话佢入边冇嗰只 个咩链， 冇错， 你想咬烂佢个支链， 好 错，咬断你个支链， 咬断你个支链，咬烂佢嘅话，咁可能会好。 咬烂啲系好啲嘅， 好啲 系啊，好啲。咁但系会唔会帮助到？可能个分别唔系十分大， 唔系咁大啊，听唔听到啊？分別唔係好大啊！聽得似呢句，聽阿凱份唔該， 端唔端？ 我錯， 端唔大家和氣。 好，咁仲有冇啲咩人特別要留意咧？ 腎病嘅患者啦，係啦，咁因為咧入邊即係有好多即係唔同嘅谷物啦，咁谷物咧其實即係太多，即係會影響到嗰個我哋講即係腎病要留意翻，即係唔同嘅礦物質嘅攝取，就個礦物質會太多啦，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嘅。 啊，對唔住，我如果咁講。讲咧矿物质太多对肾脏有问题嘅人都咁，即系话佢矿泉水都唔好饮。 你想想问我头先想问嘅问题，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咁都要留意翻嘅，因为我哋见到矿泉水咧有唔同嘅矿物质啦。讲紧肾病咧就系佢排除唔到多余嘅矿物质嘅时候，就会聚集咗喺个即系血液入边。 肾石噶 咯，肾石咧又另外一种嘢嚟嘅。咁肾石咧好多就话即系大剂量食好多维他命 C 啊，跟住或者系食钙质。嘅嘢，即係鈣片啊，講緊，跟住飲水又唔夠啊，咁當然有啲係會遺傳因素都有嘅，咁所以都要留意嘅。 OK， 好問題啊，馬家姐， 係啊， 係啊，你上個禮拜嗰啲牛奶嘅問題，我會答你嘅。 你下個禮拜答 我，哋會記得㗎，係啊，佢上次嗰啲真係幾好啊，有煉奶啦、花奶啦，係有唔同類型嘅奶。 關於食佢係個腦係 OK 嘅， 運作正常， 係啊，未見過轉到咁快啊，關於食物嗰度。 你估我轉到自己都暈暈地？ 好，请继续。 咁 仲有就 系 糖尿啦，系嘛？ 系啦，我哋讲紧，譬如即系近期做咗即系一啲消化系统，即系胃啊、肠啊嘅手术嘅人咧，都要留意啦。因为始终都系比较滞啦，比较油腻啦，咁就未必真系食咁多啦。 好。 咁同埋咧就係、是血糖高嘅人士啦，痛風嘅人士啦。咁頭先阿馬家姐咪講咗一大輪嗰啲即係海鮮啊，入邊有嗰啲即係菇啊嗰啲，相對嚟講咧個嘌呤嘅含量咧，即係豆類啊嘌呤含量咧，相對比較高少少。咁如果即係你食曬成隻嘅時候咧，即係驚係會引發起即係 痛風 啦，即係腳即係。 个脚眼位啊，系啦， 系啊， 脚趾弓隔篱嗰度系 会 痛啊、肿啊，即系发炎啊、痛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嘅。 嗯， 咁糖尿人士啦，咁头先就讲咗话即系血糖啦，咁我哋讲紧就系个糯米咧最主要， 因为升糖指数啊嘛，你讲紧 系啊，即系升得好快，升得好急，跟住又跌得好快，咁其实即系对血管都唔系咁好嘅，咁所以我哋就系话一啖起两啖止咁样，咁食嘅时候咧就系食埋啲 一啖砂糖。 佢同你係會咁講呢啲嘢，但係對聽眾佢唔會講， 係啊，咁即係都要留意翻，即係你食嘅時候，你要同翻啲菜啊，有啲魚啊， 肉菜， 係啊， 你塞啲菜入 去咯，你要食乜咪塞入去啦，先講咗啦， 塞夠玩魚腩入去啦，係 啊。咁如果唔係你當嗰餐係正餐，你啲菜幾時食啊？ 嗰餐唔係正餐， 唔係 當正餐。我有時我會我當一餐㗎，有時因為知道佢實在太咩啦。你話兩碗飯喎， 係啊，四碗啊， 其實係 少樣嘢，你會唔會當係？ 其實當一餐我都係㗎。 但係個問題，你唔會撒啲油菜嚟送個種啊嘛，係咪啊？ 而家 唔會，所以我咪話俾你聽需要咯。 哦， 當飯團咁食啦，而家。 搵啲菜包住佢， 系 咪啊？ 都系 可以 攞个紫菜包住都得噶， 系 啊， 可以噶， 即系好似你烧肉嗰啲包住嗰啲， 冇错， 你就包住啲。 今日试下， 即系如果系嘅话，你要食种嘅话，你不妨亦都可以就侵啲菜，即 系 啲菜， 冇错，系啊，即系有足够嘅 或者攞个生菜包住佢咯， 系啊系啊， 好似你食烤肉咁样。 我都唔啱味噶， 我覺得啱味 嘅。 乜都試下 算啦，唔食種啦，唔食種。 巴黎 應節啊！ 我哋應節啊嘛，就係講緊點樣食得 中國嘅傳統文化嚟噶嘛。 係啊， 但係其實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就係話即係馬家姐好中意飲糖，但其實你有見到嘅就係話咧，其實佢食種嘅時候盡量唔好飲豉油，唔好飲。同埋唔会有额外嘅令我摄取到嘅就系钠同埋糖， 系 咪 啊？ 咁即系 又好 食啦， 死你！ 即系已经够咸噶啦，咁你又加啲糖落去，即系。 但你覺唔覺得有時食某一隻種、某一啲種類咧，種嘅種類咧，係你食個外圍嘅時候，真係淡茂茂。係 嘅，同意。 係啊，你食到入個鹹先得 㗎。你點啲甜豉油嘅話，特別好食㗎，我覺得 係。咁啊，盡量少啲啦。 OK， 好。 咁入面嗰嚿肥肉啦，其实都系脂肪嚟嘅。 嗰嚿我就唔食啦。 嗰个我会撩出嚟， 真系咩？ 系啊， 蒸水嚟嘅。 我唔食啊，啲鼻涕型嘅嘢嘅话，我唔系好中意。 都唔识食嘅呢班人，可唔可以撩俾我啊？ 即系嗰嚿嘢嘅话，其实已经可以剔咗佢先。 系，冇错。咁同埋有啲即系加工咗嘅，即系我哋讲嘅会落啲 金华火腿 啊、金华火腿啊。 正啊个蛋黄。 咁即系个钠质就比较高啦，咁所以就要即系控制嗰份量。 但 系 蛋黄，我都。蛋黃 又唔食啊？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好好食，係咪 啊？ 你連埋佢， 終於都有嘢。我以為你撩曬啲餡就食嗰個外圍嗰個飯。 我有時 所以就要分享咯。 OK， 咁即係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成隻種類個糯米嘅成分都比較多啦。咁如果你真係當正餐食嘅時候咧，你都要加碟菜。 嗯，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揀翻啲細只啲嘅啦。頭先生即係好似番梘咁大咁樣細只， 手板咁樣。 嗯即係細只啲個 size。咁你食一隻都冇話即係。 咁誇張， 成日嘅卡路里啦，係啊，咁同埋咧就係、 是、我當正餐咁係 OK 啊，嗬，即係我當係一餐咁樣。 當一餐嘅話，你真係要加啲菜咯，我覺得。如果唔係，你嗰一日嘅菜可能未必夠嘅。 啱， 同埋個肉都未夠嘅。係 啊，係啊，即係你淨係個 你又塞嚿雞入 糯米， 自己又再 加啲蛋白質啊，係啊， 整只雞落去。咁 OK 啦， 加啲魚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豉油啊、糖啊嗰啲咧，就盡量少啲點，因為你嗰一隻種，你頭先知道個鈉質已經千幾 啊，得啦得啦得， 明唔明啊？ 唔食啦， 咁呢個菜唔可以再加鹽啦， 就 白砂。 唔好加咁多 雞肉白砂， 係 OK 好啦。咁今日要多謝曬嘅就係我哋呢個萬水千山總 事 情， 總有你鼓勵， 冇錯啦，要多謝曬啦。好，下個禮拜我哋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啲嘅食物。 好啊，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举行龙舟赛事，有参赛建议话，经过连串训练，加上今朝天气理想，能够 發揮出水準，賽事都吸引不少旅客觀賞，有遊客說是第一次觀看龍舟比賽，感覺新鮮，將來有機會會再來港觀賽。政府提出禁止排隊時吸煙，而禁止邊行邊吸煙，即是俗稱火車頭的行為，未有納入短期措施。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說，排隊禁煙較容易定義，認為是好開始，但亦希望盡快可以禁止火車頭的行為。他說應該透過教育、執法、立法三管齊下，才可以達到無煙城市的目標。他說政府在討論禁止加味煙的法例時，應該清晰列明任何加入其他味道的水煙等都應該受禁止。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成員徐源說，現時社交平台有不少私煙廣告，當局應該加強執法工作。他認為可以參考日本、歐洲等，設置吸煙區或吸煙房，可以有效減少二手煙和亂掉煙頭等問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早前說，正探討公務員到大灣區接受牙科服務的可行性。華員會會長李葵燕說，歡迎有關安排，建議先考慮深圳的三甲醫院、港大深圳醫院，認為能夠確保質素。他說不希望只提供洗牙服務，應該考慮提供補牙、剝牙等。李葵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以往公務員洗牙服務大約12至18個月一次，但現時要40個月才收到下一次的洗牙通知。又說有新入職的公務員輪候三四年都未能安排做首次牙科檢查。對於內地和香港的醫療紀錄互通安排，李葵燕說希望盡快可以探討技術上的問題，加快步伐，以在短期內舒緩牙科服務短缺情況。康文署主辦的大型戶外藝術計劃藝術 at 維港2024前日結束，在天馬公園和海濱長廊舉行的 TeamLab 光年和藝術有理展覽錄得超過130萬人次參觀，當中大約兩成是旅客。至於由合作夥伴籌劃的雕塑及藝術裝置等項目，都分別錄得超過200萬人次參觀，整項計劃的觀賞人數超過原先預計的200萬人次。署方說，活動透過政府和私人及藝術機構的合作，借助藝術創作讓市民和遊客享受豐富的體驗，同時展現香港的活力和能量，期望日後繼續推動文化發展，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接近周末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咧龙舟竞赛，赤柱联合道、赤柱联合道同埋海丰径、赤柱新街、赤柱市场道咧都需要临时关闭嘅。咁另外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发现动物咧，就已经处理咗啦，而家所有封路就重开。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近住深水湾咧来回方向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宝顺路将军澳中心方向南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片段人间，小强恐惧症。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任何人都一定会有优点有缺点，这个讲法我是认同的。虽然当我刚刚认识阿俊的时候，我曾经以为他是全世界最完美最完美的男朋友。 猪猪你冻不冻啊？我帮你捞件衣服。猪猪你冻不冻我啊？我煮点东西给你吃啊。 哎呦猪猪看你的样子你好累、啊、不如我送你回家休息啊。 哎猪猪猪猪小心啊，地下呢有粒石仔啊，你千祈唔好棘亲啊，知唔知啊？哎猪猪猪猪，地下有滩水啊，我抱你啊，唔好整污糟你对猪脚啊嘛。 其实我咪叫猪猪，而且阿俊嘅身边，我简直嘅就系变成一只受保卫嘅猪猪，任何嘅时候佢都会将我照顾得好好噶。冇几耐，我哋就走入咗教堂啦。我很开心啊，因为这个老公真是100分的。直至有一天我们在一间茶餐厅那里吃东西，本来都好地地的，突然之间、你做什么啊？ 小强啊！ 马老师什么啊？ 不是马老师，那只小强啊，不要吃了，是小强啊，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快点走啊走啊走啊走 啊走啊走啊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你见到哪里啊？在哪里啊？你见 到啊？那里啊？那里啊？那边啊？好大只啊，好大只啊。 我跟着他指那个方向，不要吵，我跟着他指那个方向就看过去，见到在过五六张台那里，哇，有一只曱甴在个墙那里躝紧啊。哦，你是讲那只曱甴啊？ 哎呀呀，猪猪猪猪，好啦，我哋快啲走啊！一阵佢过嚟，佢过嚟就死噶啦！ 你使唔使咁惊啊？佢咁远，你食埋少少先走 啦！唔得啊！我一见到嗰只五咧，嗰只五啊，我就成身打冷震啦，心口闷啦，头晕啦，仲好想呕啊！走啦，可有未呕之前快啲走啦！ 五五，你咪即系曱甴啦！ 哎呀，唔好讲啦， 连曱甴都讲唔到，你真系咁大反应，咁算啦，咁不如走咯。嗰次系我第一次见到阿俊有咁样嘅表现，似乎佢对曱甴真系有好大嘅恐惧感噃。终于有一日，我忍唔住问佢啦：，其实我想问你咧，点解会咁惊曱甴嘅？佢听到曱甴两个字咋，面色都变埋啊，仲开始流汗添。哇！然后咧，惊到口震震咁话：， 我咁惊牙牙咧，因为我细细个有一个经历啊。哇，妈妈， 嗯， 哇，今日嗰啲皮蛋瘦肉粥咧，哇，好好食啊！ 梗系咧，你妈我煲嘅，入多两煲啦。 嗯，但我想讲咧，嗰啲花生咧，啲花生好脆口喎、 啊。阿婶，我落咗啲瓜子啫、啊， 唔系、 啊、花生啊，都唔脆嘅。 咦、嗯，我而家咪食紧咯，好脆喎、啊，仲食到落落声咁。 真系冇啦，花生咧，你拨出嚟睇下。 当我将口入面啲花生补出嚟嘅时候，我竟然见到一只牙牙嗰只脚啊！其他部分已经食咗落肚啦！我食咗只小强啊！救命啊！嗰一日开始，我连牙牙嗰两个字我都唔敢讲啊！我就系敢叫佢哋做小强啊！连牙牙嗰啲图片啊，类似形状咁样我望都唔敢望啊！所以嗰日喺茶餐厅，我一见到佢，我就即刻想走啦。 听完佢嘅故事，我先至知道点解佢咁惊甲油。其实你叫甲油咪得咯，不过唔紧要啦。在社会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恐惧，有人的畏高，有些人有社恐，有些人有强迫症，其实都没什么所谓啦。我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以为很快就过去了，怎知道、 就系呢一晚啦，我哋瞓瞓下觉，佢突然之间大叫起嚟。我最初仲以为佢发噩梦啊，开灯一睇嘅啫，佢踎咗喺地下，仲全身打冷震咁话：有咩啊？有鬼啊？ 唔有只小强啊！ 边度有啫？ 有噶，头先我明明咧见到佢啲竹须咧喺我块面度啊，嗨嚟嗨去，嗨嚟嗨去，我肯定 feel 到有噶。 但我而家真系咩都见唔到啊！ 佢好醒目噶，佢匿埋咗啊嘛。 喂啊，俊啊，而家先三点几啫，你瞓觉先啦，听日先算咯。 得啦，唔算啦，唔算啦，你仲瞓，同我一齐起身捉佢啦！ 捉佢！ 如果捉唔到咧，我死都唔瞓翻落张床度噶！ 我搞错啊！ 嚟啦，一齐捉啦！ 结果嗰一晚，我哋花咗成晚啊捉甲油，当然咩都揾唔到啦。到第二日啦，佢好肯定同我讲： 猪猪啊，张床唔好要啦。我哋买个账啊！ 你冇搞错啊！嗰张床买咗一年噶咋，成万蚊噶，点解要 唔 抌咗佢啫？ 抌咗佢啊！俾嗰啲牙牙烂过嗰啲啊，我唔会要噶。 抹啦佢咪得咯，再唔系嘅搵火就清洁下佢啦，唔使抌啦。 唔得啊！猪，我真系唔得啊！我每次咧谂翻起琴晚俾佢爬上我个身度，我感觉咧我就打冷震啦。张床已经污糟咗噶啦，系 dirty 咗，我哋要买个账啊！ 我的噩梦就是这样开始了，他每晚睡到半夜就会弹起身，哇，感觉到呢有那些曱甴在他身边那里爬过，跟着第二天的话呢又说要扔这样扔那样，我们的家私已经扔晒了，他对于小强的恐惧症呢搞到我就是发癫了。 哦，原来系咁。 嗯， 啊，阿陈太嗰个叫曱甴吓，唔好读错吓。 哦，我因为唔可以讲曱甴噶，讲曱甴佢会惊，所以我要将佢冻翻穿叫甲油。 哦，甲油，甲油。 系啊。 啊，咁样啊，陈太，每个人咧对惊恐啊反应嘅唔同嘅。 系 睇嚟你个先生啊，真系好抗拒。 好抗拒 呢样嘢吓。 系啊。 佢而家唔喺度，唔使咁惊啊。 冇错。 好惊曱甴呢样嘢，所以先会有咁激烈嘅行为。 哎呀，咁张医生啊，咁而家点算啊？ 嗱，咁样，我哋行内有个话叫做以毒攻毒 ，poison to poison。 poison to poison， 咁即系点啊？ 即系咧，越惊咩，我哋俾多啲嘢佢，俾多啲佢，等佢惊到冇得惊为止。 听落都好似有啲意思，不过你意思系 嗱，佢惊曱甴啊嘛。你去嗰啲玩具铺卖几十隻嗰啲假嘅胶曱甴，好真噶，个样好似真噶。你摆晒屋企四周围，啊，佢衣柜又摆几隻啊，咁啊，周围摆几隻啊，咁样等我日日见到。 唔得嘅，医生，佢会吓到发癫噶。 癫癫下就唔癫噶啦，就系要佢慢慢适应。仲有一个秘诀啊！呢个最后一招， 系 我教你。 嗯， 国内有啲餐厅有呢样嘢食嘅， 食乜嘢啊？ 嗰样嘢咧， 系 叫做和味龙啊！ 哇，食龙啊！咁即系咩嚟噶？ 唉，和味龙唔系龙嚟噶， 唔系咩？ 和味龙即系水曱甴，系曱甴嘅一种，不过喺水嗰度捉到嘅，哇，捉咗上嚟炒香佢，令立立。 咦，是紫夜料喎，我听讲，点解要食啊？ 诶，你冇听过嗰句话咩？喺边度跌低，喺边度起翻身啊嘛。 嗯， 佢而家因为食过一只曱甴就会咁惊，你带佢系咁食嗰啲和味龙，食下食下佢中意咗就唔惊啊。 系咪真噶、 啊？你信我啦。 时间过得好快，一年之后。 医生，你记唔记得我啊？ 嗯，小姐你系 我老公之前好惊曱甴嗰个咧。 哦，我记得系、啊，你老公咁惊曱甴，最近点啊？ 佢而家唔惊啦，但系轮到我啦。 吓， 到你惊唔系啩？ 我听你咁讲啊，我话带佢食嗰啲水曱甴， 系啊， 食下食下嘅话，点知佢越嚟越中意 啊？哦，咁好。 点不知咧，佢仲成个心瓜瓜话要想食、啊，你知啦，哦、水曱甴唔系周围都有得卖噶嘛。后来啊，佢直头话要试下食下地下嗰啲曱甴啦。 食地下嗰啲？ 系啊，而家咧佢仲专登喺屋企度堆埋好多嘅杂物同埋嗰啲垃圾啊，话希望可以引到啲曱甴入嚟住、啊。结果我屋企而家行到边都见到好多小强，我就嚟发癫噶啦！而家都系你啦，点算好啊，医生？ 猪猪猪猪。你过嚟啊！ 乜嘢啊？ 香唔香啊？我整咗碟豉椒炒小强啊！你出嚟试下，嚟啊！你试啖啊！你试下，试下啦，真系好味噶！我攞嚟俾你食啦，擘大个口啦，擘大个口啦，擘大个口啦，好好食噶！ 反应啊！ 工作你 惯啦，佢 系 啊， 佢讲夹油啫嘛， 系咪好似我夹油？ 喂，多谢大家收听，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过一段落，又一日啦， 好嘢， 继续享受。 今 日我哋庆祝， 呢系咩？ 端午节翌日。 雷暴警告咧，而家突然间生效啊！去到咧就系两点钟嘅，大家请留意啊，天气唔系咁好啊。 好啦，继续开心啦，过呢个开开心啦，端午节，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明天见。 拜拜。 火，掌舵寻觅猎户星座，用歌与黑暗又有拍过，众星编出了日月情歌。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心里着迷，啊，真啊咯，你引致我震动，你引致我震动。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今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上令我个心有愧。沿着野风，我 baby 长夜抱拥。令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水形象，讲天算自心妄想，任我翻雨滚动。